喂，有声啦！ 哦， 喂，hello， 系， 有冇人得一个人嚟咗度啊？嘛，啊，你都几识追住个 camera，有 睇 好多 到啊 人戆居居望 嘛， 住望，喂， 但系都唔惯望住佢 啊，唔使望住啊，系打下招呼啊，嗰阵时望咧，你睇下你咁有声 喂喂喂喂喂， ，OK， 爆晒啦， 好 见 嘅， 到 冇错 吓， 冇错，反而我就可能近得滞，不过我讲就细声你嘅应该。 嗯。 喂，hello，睇下先，阿 Fred 嚟咗啦，有嘢睇，不 哇！ 过冇声啊，而家有声啦。 咁快有两个 It's 人 Toronto，其实十几人入咗嚟，但系而家咁快讲嘢啫。喂，点啊？睇下先，剩翻嗰啲系咪？通常我听到咧就话咧，啲老人家就话，哎呀，大唔多咁嘢啊，都系听重温啦咁样。 咪唔止听唔到网台节目啦， 而家就曲线赞紧呢啲人后生， 我 即系仲 系。 喺度顶。不过近来都好奇怪。夜晚至到3点咧，有时吹到， 系， 都仲有百几人喺度咧，佢 哦， 就唔走唔成。可能有啲真系海外 咪有 朋 啲 友 喺 啦， 海外 有 啊 啲 嘛， 咧 八 就 个钟 或 头， 者瞓瞌着咗唔记得闩啦。 系啦， 系咯，喂，我觉得咧，我建议咧，即系如果 有 睇， 冇香港有啊？有冇香港人喺度啊？ 多数都系啦。好，唔系香港，不是香港嘅朋友举举手嚟，唔该。 系。 好啦，嗱，我呢度咧就安全香港嘅网台应该系首创啊，我就唔系网台。全香港 首 个 创咩啊？ YouTube Live 首创咧，就系咧，即系用呢个嚟读。 Antoine Fred 有嘢睇，不过无声啫。Simon Leung Toronto 为 Tech 仲赞 Stuka 918大左交金英杀到。 大左 My 交， name 两位 Tech Music MB 邓无色 Sound OK，Video 喂，唔该 Option 晒。 天你好似全 Hi Hi 多谢你啊，9527好眼瞓，明天重温。晚安，K Harvey 你好，探长 Hello， K Mingle 探长，今晚哽咽。Anton Fred 呢位感谢金英试堂，Hello 金英探长，劲风 Hi Warm and so now。 劲风好似 哇， 系翻墙支持噶嘛，好似系， 系， 哇， 喂，呢个几好喎，即刻 系咯， 揿掣可以读 阿 嘅。 Fred 你咁嚟咗咁多次，你都唔记得咧，之后你讲翻，即系打翻标点符号，打个 comma，咁咧就唔使黐住 C 汤咁样咯。咁咧，仲有诶大左交金英啊！你而家好似都唔左交啦，系嘛？好似 呢啲人自己作嘅啫， 有所改变啦，系嘛？ 唔 睇 系 法其实又唔使夸得咁死嘅，我觉得即系因为唔同事，大家有唔同嘅反应咁解啫。 我 Manson 金英阿联食住宵夜睇探长 Waters Zero 你好 Hello 报道 Alan Chan 还看金英阿联九龙 Simon Looking 春天我不是香港往 Manson 九龙 BB 1288块金英 Tech Hello， Music MB 邓无色。新界 Christian Cheng，我系新界人。Hello Iverson 探长 X 86 Golden，等到开始。Ultraman 数96 High Golden Eagle，Hello。 Detective。 Ultraman 96应该就系嚟自洛杉矶嘅，因为佢当神光第一线咁听嘅，通常都今日晏咗少少啦，可能你翻紧工啦已经。乜鬼嚟噶？呢个好明显就系新嚟噶啦。你好啊 War Manson，话 Manson 家族个你系呢、这个王谭伟德。头先我听出唔到，唔紧要啦，即系提一提啫啦。即系提翻新嚟嘅朋友咧，如果要打留言咧，喺个头同尾都加个 comma 咧，就会分开一节节嘅。因为暂时呢、这个，因为苹果系统咧，即系佢对付广东话咧，又唔系好做得好啦，暂时。咁即系我唔系话，即系成日俾人戴帽子啦，又话粉果， 粉果， 苹，即系苹果咪果粉， 果粉， 就咧乜都赞嘅， 粉果唔系粉果 OK 喎， 即系所以， 你如果俾人话你系苹果粉，你话不如试下调 即 翻 系个 转 粉果，一个淀粉质，一个质嘅纤维同埋碳水化合物咁样嘅分别啦。喂，咁咧就头先咧，因为睇完戏啊， 系啊， 咁咧睇完戏即刻赶住搭地铁翻嚟。 嗯。 咁咧就所以晏咗少少。 咁啊，睇嗰套咩啊？睇嗰 Beauty 套 and the Beast。 系啦，《美女与野兽 喂，其实嗰只歌咧，哇，真系好洗脑啊！不 》。 单止 系啊。 嗰只歌洗脑，佢连里面嗰啲，佢啱啱 opening 嘅时候，咪讲个村姑喺个村嗰度食行咧，嗰只歌啊。 哇！大佬，依、这个佢Beauty and the Beast 系即系呢个《美女与野兽》佢依一段副歌咧，我去啲商场啊，或者睇 YouTube 啦。系啊，睇 YouTube 或者出入戏院，因为我之前有睇过第二套戏咧， 系咁重复呢一段。 嗱呢句固然啦，因为咧我讲紧我个姨甥啊，呢个1991年嘅时候，佢当时都啱啱出世啦。 啊， 咁读紧幼稚园嘅时候咧，学校攞呢啲歌嚟做儿歌， 系系 几开心啊人哋。 哇，即系你数翻都成26年。 系啊，喂，但系香港儿歌咧，唔知仲有冇人听紫欣姐姐嗰啲咧？ 啊，应该佢个紫欣姐姐都失咗踪啦。 哇，真系好悲惨噶，点香港细路要咁嘅对待啊？ 咩面面面，请你食碗面。 唔系咯，即系点解香港啲细路仔要咁样对待嘅咧？即系你明明可以令到个细路仔。接触啲好嘢先嘅，喂，接触埋啲咁嘅垃圾，即系唔知点解学校咧就要条，即系香港人办嘅学校咧，就系要条僆仔特别树嘅，特别追唔到潮流嘅，特别离地嘅。 咁因为系啲 点解咧？ 啲家长即系上一辈嘅人树咯， 唔关事喎。办学嗰啲人，我相信系 咪就系嗰咪就系嗰啲人咯？ 即系佢觉得咁样咧，嗰个细路先听听教教嘅。 系因为 而家正正香港啲人咁废，就因为听话咯，就 系同埋又系佢哋。太过古叔，同埋佢觉得有少少创意咧，佢会觉得系邪门嘢。啲邪门嘢咧，一有少少就教坏学生嘅，教坏下一代啦。 即系讲到邪门嘢， 好似《美女与野兽》呢套戏咁啊！ 你真系唔可以唔讲嗰单嘢，邪门嘢喎。 邪门嘢， 即系套戏有啲地方 ban 咗噶嘛？ 系啊， 甚至乎香港啲道德塔利班都 ban。 喂，你杨千嬅依家啱啱一单新闻话系间教会学校，话唔好入去睇啊！喂，你啱啱《美女与野兽》呢个咁。耳熟能详嘅故事啊， 即系差唔多同《西游记》咁嘅长啦，仔嚟讲。 啊，咁《西游记》佢又真系教会学校唔俾睇噶，《 西游记》又不 王大仙唔可以王大仙噶， 唔系 suggest 叫慈王村啊嘛， 系啊， 但系唔系一条村嚟噶，王大仙咁天后又唔好叫天后啊，系咯、 啊， 仲有好多地方都唔叫得噶。 系咁、啊，你就系教会学校依家都话，即系美女与野兽。 我而家仲系咩？我觉得我读中学嘅时候就系咁嘅。 我谂系个别学校， 我谂咧嗱，我觉得呢啲咁极端嘅塔利班嘅学校咧，会制造啲咩出嚟咧？ 嗯， 制造啲我呢啲咁嘅人啦，黄之锋嗰啲人啦，即系专系要反叛嘅，因为你逼到系咁嘅。我细个嘅时候，我个同学啊，件背心即系体育堂要换衫噶嘛，咁咧俾阿 Sir 及到佢有件里面件波衫叫 Devil 啊， 哦， 红魔鬼啊， 系 咁咧。佢啊唔系红魔鬼我及到嘅，跟住体育堂之后换咗件体育衫，跟住咧着换咗件底衫，原本系着件体育衫喺里面嘅，翻到去班房咧，件恤衫透咗个红魔鬼出嚟，跟住阿 Sir 就的佢照肺啊，喺咁多人面前羞辱佢，话、 啊、 有神你都唔敬畏，你敬畏魔鬼咁样。喂大佬啊，我读紧呢个中一件衫，边我买？可能我爸爸中意红魔鬼，咁攞佢出嚟羞辱咧，即系中国人最兴咧，就揾一件出嚟制嘅。咁你就话俾你听咧，呢啲偶像唔应该崇拜。 其实系即系树立自己权威嘅，同时亦都 即系错晒啦。即系你越树立权威，嗰啲学校咪养成我啲人咯。嗱、 啊， 黄之锋佢细个嘅时候，咪就系当时阿 Sir 咪系训导主任喺海洋公园度抄牌啊嘛。 啊， 你唔知呢单嘢？ 我唔知啊。 佢就系见到啲学生咧，有圣诞节你都唔庆祝，就走去庆祝万圣节。 哦、 啊，又抄牌嘅缺点，黄之锋就系呢一代嘅。同一间校嚟嘅， 嗯， 你话几抵死啊？呢度校，呢度校咪就 喂，但系咩？咁黄之锋个阿爸应该唔会入去睇呢个美女野兽。 系啊，都唔睇佢扮咪野人嚟啊，超级。 我唔评论啦，但系佢有都对呢方面有立场嘅。咁、哦、但系其实系啦，就系话呢套戏里边咧，就因为声称就有啲同性戀， 唔系声称，事实上又系。 咁我又唔觉得好同性恋，因为系 cam 系即系。讲出嚟就系 cam cam 地啫，只不过 照我嘅分析咧，佢哋唔中意咩咧？ 啊， 佢唔中意你笑佢啊，佢哋有少少嘲讽嘅。 哦，其实反而佢哋先系最平权嗰个嚟嘅。 唔系你要中咗嗰啲人啊？嗱，以我所知咧，好憎自己嘅同性恋嘅人咧，佢又冇得拣嘅。 系。 佢就会入咗去做神职人员啦， 嗯， 做和尚， 又或者去搞啲右翼政党去反同性恋咯， 系啦、啊，冇错，即系通常恐同恐到连自己都恐埋咧，咁、 啊、 呢套戏咧就系好抵死地咧，将佢哋心事扬咗出嚟， 系啊， 嗱、 啊、 剧透少少， 系真系有一幕， 系嗱剧透嚟，唔中意嗰啲咧就自阉十分钟啦，咁、我讲下嗰场，即系我一定要讲嘅，如果唔系咧，即系以正视听咧，真系唔好俾。唔好俾大家，即系靠听咯，就系咁讲嘅，即系讲佢嗰班 嗰班人咁啊，村民去找富氣啦。咁、啊、入到間屋度咧，充滿魔法噶嘛。咁、嗯、咧，於是乎咧就有個衣櫃，即係淨係識得做衣櫃嗰啲嘢啫。咁咧，佢咧就將個三劍俠咧，即係紅豆豆走嚟劈友嗰三條友咧、啊。你試想下，和聖火或者十四號咁走出嚟劈友，突然間又遇到個魔法嘅衣櫃，咁將嗰個機友包住佢、嗯，化曬女人裝，跟住咧 著住女人衫，著裙， 係著曬裙 咁應該 好大收入噶嘛？ 應該好似有咩大佬 B 啊、阿基哥啊嗰啲應該。揸住把刀劈佢 啊！好兴噶嘛？点解三个里面有两个好怕丑咁走咗，其中一个仲中意咗？哇！呢、這个仲正啊！ 系啊，未试过啊！ 咁跟住就系咁样，就系、是、耻笑，唔系即系， 唔系即系好似阿基哥啊嘛？呢个系咪初恋啊？ 系严重过啊！ 系啊，山山度喺度劈啊！ 加埋加埋化埋妆， 系啊，好开心 啊！好大收入嘅，咁但 系其实我呢个都唔系同性恋啊，只不过系。即係自己嘅 取向，因為著衫 性取向啫嘛，係咯，其實都係著衫啫嘛。 中意人子佢又唔係同性戀㗎，佢係中意著嗰啲衫啫。 咁扮女人咁有時有時無線咁樣都有啲節目咩掌門人都會扮下女人啦、 啊，係 咯。咁你唔通你又杯個無線咩？ 冇錯啦，我解釋俾你聽點解會杯個啦。啊、最尾咧，明明一个逆服癖、嗯、就变咗真系同性恋， 唔系逆服癖啫嘛， 唔系后来个套戏 develop 到去嗰度啊，佢真系中意咗啊， 唔系冇中意，只不过跳舞啫， 即系佢两个啲眼神， 你可以咁讲， 即系我阅读到咧就系佢中意咗嘅，即系终于有个机会 come out， 因为嗰个衣柜嘅魔法咧、嗯、就帮佢变成一个女人形咁样，佢庆幸咗呢度啦， 系啦， 即系如果你唔系一个真嘅基佬咧，你觉得冇嘢嘅。如果你一个真嘅基佬咧，明明逆服癖同埋基系两回事嚟噶嘛，咁佢、 啊啊、 就系侮辱咗佢啊！咁嗱，边啲人最大声出声话要反对嗰啲咧？根本佢就 系、 是，佢就系有呢，即系好有呢啲癖好嘅。 唔系，但我又调翻转，其实除咗你话有呢啲癖好咧，其实仲有一种人一开始去声称话要反对呢个《美女与野兽》呢套戏咧，就系、是、其实系嚟自香港嘅艺人啊嘛，啲港妈艺人就系阿杨千嬅。 哦，系咩？ 系啊，杨千嬅佢话即系话，如果有呢啲情节俾到个细路睇，因为佢有个细路啊嘛，俾、 哦 okay、 到细路睇咧，咁啊真系唔得了啦，我唔会带佢入场睇噶。 哇！呢啲人几咁自私啊！佢以前做嗰啲角色俾细路睇都仲大镬。 啊！佢以前做嘅咩角色？ 成日以笑遮丑咯，即系谂下闹紧个细路仔嘅时候，你系好似咁样笑。哇！你都见到你个仔咁样 response 你自己，你都呕血啦。 阿郑中基啊，成日都扮女人拍笑片嘅啦，你叫佢杯葛郑中基，咁可能佢自己杯葛咗郑中基咯。 即系觉得呢啲人好不智嘅。 唔系咁，但我觉得个问题就系、是，即系一来即系你。恐到连呢个童话故事都唔俾睇，其实我真系觉得冇乜嘢系 cam cam 地嘅。即系话说我哋入场嘅时候咧，即系我系坐最左边噶嘛，我同你咁、我左边系人哋啦、其实我左边嗰个都系 cam cam 地。 嗯，系嗰两个都系。 系咁喺度成日拧转头望。 咁索你架底好似。 唔系，成日拧转头望我其实我睄到嘅，即系我视野好广阔。 如果佢系， 但我又冇乜， 如果系基佬又好难抗拒你嘅一路。 即系我有啲唔自然，但系套戏开始之后咧，咁大家就系专注个荧幕就我都冇乜嘢啊。 唔紧要啦，佢蹦咗嚟你又睇唔到。 系啊。 索你架底你又唔觉得咁样。O K， 继续。系咯，见到好多。 Chandai 探长金英 and John Fred 好过粉肠。 咩叫好过粉肠？ 派人笑。 你头先讲粉 果。Ram 喺吴彦台湾把睇美女与野兽，坏人受教。 系啊，呢个我想 讲。啲扮学想自己学生纯朴嘛？ 白痴咁样就纯朴咩？ 唔系，我就系话咧，其实呢套戏咧，如果你话反对同性恋咧，咁其实但系呢套戏 人兽未中， 本身系人兽， 冇错， 即系有冇交又唔知啦，但系人兽啦，至少 人兽恋啦。 喂，如果系咁，喂，点解啲港妈唔反对人兽咧？ 喂，但系其实因为有传统咯，因为香港兴嘅童话故事咧。佢哋好多時啦，集唔係多 P 又唔反對喎，因為啲媽媽鍾意雪姑七友啦，多 P 又唔介意喎，同埋人就 唔係嗰個係尹光嘅，尹光唱 唔係啊，有啲人話解讀翻咧，其實佢本身就係一個性暗示嚟嘅， 都 係係咯，即係同埋有好多 唔係 青蛙王子啦， 入 邊有青蛙又錫佢咁。 睡公主，睡公主其實係講戀屍癖啊嘛。 哦，係咩？ 係啊，其實唔係呢啲格，即係 個作者講定點？ 唔係呢啲童話本身係有個原型， 係 即係迪士尼啊，或者格林童話將佢匯編個人咧，就將佢改寫哦，好好睇。但其實呢啲係嚟自即係咩？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其實點解 falling down？ 其實係講啲細路中即係。 做山庄啊嘛，但系佢唔会讲呢个真实黑暗嘅 美化咗佢。 系啦，其实每一个有一本书叫《血腥嘅童话》。 咁呢啲可能都系阴谋论嗰啲人。 唔系，佢系有历史根据嘅。系啊，咁呢啲啊，系咯，喂，如果人兽交，咁点解啲港妈又唔反对咧？ 嗱，仲有咧，人兽即系你讲紧呢啲咁嘅暗藏规则咧。咁其实人类就系咁残酷血腥噶啦。你谂下，人食个罐头。午餐肉咁样，嗰个猪好鬼 cute 嘅，咁鬼 cute 你系食咗佢嘅要，即系鬼佬都觉得唉好羞耻啊，因为要食个咁 cute 嘅动物，咁啊将啲名字改晒啊嘛，明明一只 pig 佢叫 pork 啊，牛又叫做 beef 啊咁样，即系冇需要噶嘛原本，但系中国人咧就口腔期就近啲嘅。咁所以食牛咪食牛，食猪食猪， 都有 分别。因为中国人从来唔觉得嗰啲动物系宠物或者系朋友。 唔系嘅，即系例如佢都唔会直接话呢个牛閪嘅，都会改一改叫欢喜嘅，佢都会避忌嘅呢啲， 同埋牛鞭咁样。 系啦，喂，但系即系就系话。其实点解啲港女港妈唔会察觉人兽交嘅问题 咧？唔系，我 觉得其实佢同套戏嘅故事 好有关。我觉得呢套戏啊，嗱，我又剧透又俾五分钟我，唔睇一啲就唔听就走，即系其实好大嘅讽刺咧，就系嗰班暴民咧，即系佢系讽刺紧一般嘅平民嗰啲愚昧，唔系即系嗰啲平庸嘅恶啊， 系啊， 即系你冇立场嘅，喂。即系一尘百贼见到佢扑咗街，个怪兽全部一齐走去喊打佢，嚟到先话好熟面口，因为原来以前嘅王子食客三千嘅时候，你有份嚟过嘅，甚至乎你屋企人喺度打工嘅，哇！但系点知后来嗰个怪兽变翻人，咁跟住哇又走嚟 party， 又揾人哋香槟嘅，唔怕丑嘅。 咁呢个系故事需要啫。 唔系，其实我觉得喊砍咧又系讽刺咗一啲现象嘅。你而家见到好多。网台嘅朋友都系咁，即系之前又喺度系咁踩嗰条友，跟住嗰条友得咗势咧，又即刻阿乜哥乜哥咁样叫啦，系啊，好邪恶嘅，根本即系童话故事有个好处咧，就你识睇咧，根本上好多嘢咧写故事嗰啲朋友咧，就根本就摆晒落去，只不过佢唔使用一个好直白嘅方法话俾你听啫嘛，但系嚟到香港就惨啦，任何嘢因为透过无线嘅洗礼同埋 filter 咧，个人乜都要好直白咁样讲，先至讲得你明嘅。 系啊，咁咪其实你。我就系话点解啲港妈唔会反对人兽交咧？好简单啫嘛，因为、那个 人 因为只怪兽啊，佢有成个城堡咁大嘅屋企啊嘛，因为 最王子啊嘛，最 系唔系因为唔系啊？就算唔系王子，就算佢系怪兽啊，都冇问题。因为点解？因为 唔使住劏房。 依家兴咩？嗰个咩私生啊嘛，嗰个女人啊嘛，佢话要。嗰條女個名叫私生啊！ 哦，即係嗰、那個雞雞雞嗰、那個， 係啦，嗰、那個唔知咩最新一集嗰、那個， 即係高潮女， 係啦係啦，佢話、要有樓就有高潮，要有2000尺嘅樓咧先好同 哇，咁佢同嗰個怪獸肯定啱 key 啦，佢根本喂香港啲港女係唔介意啊，你係怪獸啊， 同埋唔介意個老公係肥佬、光頭、白骨頭。同埋夹脚嘅， 最紧要你交够大， 冇错， 又俾佢住，又有工人使，又有 Benz 揸，咁样咧，就算你怪兽，佢都会冧你 咁所以咧，呢套戏咧就好啱港女睇嘅。 系，其实系好啱港女，所以啲港女系好似阿杨千嬅咁，系唔反对人兽交噶。佢只不过反对同性恋啫嘛。 冇错啦， 因为嗰两个同性恋系穷閪啊嘛。 系咯， 做跟班啊嘛， 打六啊嘛，一个跟班，一个打手。 如果嗰两个同性恋系富豪。个古仔系两个同性恋系富豪，佢哋拍拖相恋嘅故事。哇！啲港妈仲唔拍手掌？ 喂，如果整到咁嘅嘢咧，即系讲两个同性恋好有钱嘅太子嘅嘢，或者王子啊，佢虽然系基嘅啫，喂，真我系基，咁但系其实佢咧都养住啲老婆又生仔嘅，即系等于你见到有啲富豪就得基到咧，即系我点都唔肯同女人做噶啦，你叫个。科学家嚟帮我抽啲嘢出嚟，人工受孕啦咁样，咁都得嘅，即系啲港女都一定好受欢迎，呢个都可歌可泣嘅，真系。 系啊，一个励志嘅故事咯，咪就系话。 嗱，我哋唔好太过净系讲港女，其实男嘅都系一样嘅。 男嘅都有。 系咯，喂，我唔知读到边度咧。 你应该 突然间停咗，突然间 应该呢度。 哦，嗱呢位阿 Jim 咧，唔知点解咧个 Siri 去到你嗰度罢工。 台湾把睇美女与野兽、画人兽交 ，Anton Fred 啲扮学想自己学生传播吗？ 啊，咁啊， 佢停咗。 阿 Jan 咧就佢讲台湾系咁，可能佢哋系咪曲线抗议啊？因为 因为二来台湾个同志嘅口径都几强嘅，因为佢哋多啲人支持同性恋者，所以呢个就唔系一个话题咯。嗱，呢个硬系读唔到啊！阿 Jam 啊，唔知点解硬系读唔到你，唔得意嘅。阿 Jam 就 Hello 探长啊，终于跑翻嚟，多谢你。 思唔肯读你喎、 啊，系多谢你支持先。咦，我见到有好多即系 Facebook 唔系 YouTube 好过瘾嘅，次次都唔同人嘅，唔稳定嘅，系、有啲我熟口熟面啲朋友我认得嘅啫，都系罢工啊 ，Patrick 新人报道啊，咦，你都系新人啊，但系 Patrick 虚有第二个 Patrick 虚咯，好奇怪啊，硬系。 Hello， 新人报道 ，Jobs Driven， 广州报道，同个自称港人嘅人讲，我听 Life 九吹二十四，佢答我，你二十四岁啦，我二十一岁。Rita Chan， Hello， Rita， John Fred， 老氹，你反叛冇人课金俾你四围飞 ，G Firm 就大把钱呢度去嗰度去，点同 Air Force I Force 温鞋。Hello 探长金英， 喂 Fred， 你咁讲唔公道啦。咁资丰唔系因为佢有人坐金上嚟飞嘅嘛，即系本身佢都有去当书嘅嘛，呢样就唔知啦，真系。咁如果你讲紧咁，黄仁达算唔算好反叛？ 系咯， 但佢上面都有教主啊嘛。 呢啲嘢真系， 唔系即系你唔可以咁样类比嘅，但系冇乜所谓啦，即系当 下个场合有机会先讲。 拗水唱 Rita 咧就系上次嚟嗰个靓女。 哦 ，Hello， 金英啊，望住镜头讲。 Hello，Hello， 系咯，望住呢度，唔好意思。 系有机会，有机会一齐录啦。 有机会一齐食餐饭啦。我知。 佢做咩？我冇听，我冇听嗰集，我就系见到你有 upload 你冇听张相。 其可悲，现在加拿大也开谈论不准带任何宗教仪式在学校内，因伊斯兰入侵的关系。劲风，你哋刚刚睇嗰间戏院系乐天开 ，Antion Fred， 老探句嘢好有骨。 乐天 唔系，佢要喺 L Cinema 睇。 唔系，我哋喺 Times Square。 L Cinema 咧就喺乐天嘅，咪就系乐天开嘅，即系呢度对面嗰间啊。 哦。 但系问题佢冇 3D 啊，所以咧我想睇 3D， 所以我就去咗铜锣湾睇。咁啊，边句嘢好有骨啊？我讲紧，即系话 好多讲好多嘢都有骨噶。 系啊，其实我句句都有骨噶，有骨有肉，有血有肉啊嘛。喂，Leo 咧，即系阿广啊，叫咩？边个广啊？边个 广？ 成日上城市论坛踩场嗰个咧， 我冇印象喎、 啊。即系我哋游走团其中一个。 哦，系 健硕肥仔啊。 Leo 艺探长其实叫人哋基佬，其婆都有少少不敬，不同性于睇裤晒 force 温鞋，社运小背心系好吸引，哈哈。John Tien 真唔明白点解现实和娱乐都分唔到，哎。Anton Fred 团 Air Force I Force 温鞋，一个女人同七个陌生男人同居 ，D 讲妈又唔反对。Anton Fred 又大啊！ 人兽交套戏应该冇讲噶，人兽恋迟啲咯。John Tien Live Streaming Stop 了 ，SK 李海探长 Timothy 声海 Detective。 喂，话说呢、這个其实雪姑七友咧，咁又真系。就是讲同居啫， 交大啊嘛，大又 系咁，但系其实港妈对于港女嚟讲，其实好即系好纯上噶，因为点讲，佢收兵啫嘛。 唔系港女 收兵收七个兵，系嘛？条女 冇错， 条女很清楚收兵好过嫁人啊。 同埋你嗱，佢全家都高兴噶。 啊， 老母可能起码饮七次茶啦，起码收七只戒指啦。 系啦， 阿细佬起码七对。啊，未必有舅仔系舅仔系得一对啫，但系之前都着数唔少话，你问我最清楚，我唔系因为我家姐有七个男朋友，因为有六个家姐，哎呀五个家姐。 哦，所以你就算新年斗利是都封下啲。 唔系斗利是，平时嗰啲好多着数啊，佢饮食食啊，夜晚宵夜啊，完全都唔缺嘅。咁即系你问我一定开心。 我买咗啲礼物啊，你个家姐又撇埋一边啊，唔要啊，俾你啊。 因为我细个无端端边有钱买嗰啲出入金啊，嗰啲嘢先得噶。同埋我细个已经听好多流行曲同埋睇好多戏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多家姐咯，成日入戏院睇戏嘅，即系所以呢样嘢我系有啲 有七个兵啊， 有啲着数嘅。嗱，同埋阿 Leo 咧，即系讲咧，佢话人基佬同埋基婆有少少不敬，我就唔系好明啦。 基佬自己都叫自己基佬 喎。哎，你依样嘢你同你 partner 讲，同你以前 partner 讲。 我以前 partner 边个？ 对于呢个名词有好多 哦，系啊，冇错，即系我觉得连第一身嗰个人咧都唔介意嘅时候咧，即系嗱黑人又唔同啦，你叫佢 nigger， 佢会打柒你， 都未必噶，都未必， 但自己都叫自己 nigger， 系有时互吉啊嗰啲， 唔系因为大陆有个人俾人打啊嘛，无端不无故俾黑人打， 当系咩 get 嚟噶？ 唔系 get 嚟，系真事嚟噶 ，nigger nigger， 系啊 ，nigger nigger， 我又要 nigger nigger 咁打柒佢咯，就系咁啊。因为在旅游区那里的 我都知道你讲这些故事的 了。那变了呢阿广我想你不知道你懂得基佬朋友多还是我懂得多呢、 嗯、 即我都即很坦白这样因为 我很多基佬 我都懂很多 我基佬朋友都谈到偈的其实他们都哪会介意人家这样 我懂很多彩虹那些 friend 他们经常都好崇信互相称对方是基佬的。 还有啊 只有那些很憎你嗌基佬那些呢就是他在现实生活现实的工作环境他不想被人知道的基佬而你这样说的基佬他有兴趣因为你打烂你饭碗因为其实自己怕即是不是说你说认了自己的性倾向就会没一份工先、 嗯、 当人人都是这么怕的时候那这个社会的现象是不是就是很多人都不了解咯我觉得都跟他们本身是有关的俊就说 streaming 断了但又有人说没断 Hello SKD 你不睡的难得阿 Timothy，Hello 你好， 顺翻啦话冇断啦， 系啊呢、這个系监制嚟嘅，应该就系、是，可能头先真系断过，好，跟住阿广好，其实阿广应该上嚟做客席嘉宾嘅主持嘅。 其实跨性别人士有好多种不同取向，男人可以女性化打扮，但中意女仔， 系啊， 女人好男性化，但都中意男人。同性相爱只是其中一种，都好平常值。 刘烈 坤 ，Hello 探长金英 ，Hello 谢坤 探长，记唔记得我？广州阿佳 Real 艺，台湾呢排同性婚姻社会上啲道德孽好大回响嘛？好似系 Roger Lee 开金英 ，Roger Lee 喎 ，Roger Lee，Roger 啊 ，Roger 有冇上阿 Ruby 嗰度倾偈先 ？Roger 系咪最近约？约人吃饭又被索罗 B 空啊！ 讲到明啊，讲明不如成个古仔讲出嚟啊！ 讲起二伏壁，总系觉得米妮系米奇二伏分你出来。小明坐火车快活。 Hello， 哇，做咩啊？即刻叫你唔好讲啊！ 唔系有短信嘅我， 系咪啊 ？Roger 叫你 唔系 讲啊？ 唔系噶，唔系 哦，即系咁嘅。 不如佢直接上嚟讲啦。 系直接佢上嚟又唔讲呢啲嘅喎， 系嘛？ 冇，即系都系讲紧我头先讲个潮州人嘅问题。 哦。 因为潮州人好崇尚格杰拉 其实我阿妈嗰边咧，个个都系潮州人，就唔会系咁嘅，系啲扮潮州人咧，先至会将啲特征咧，要好显露出嚟，即 系 好似演戏， 应该调翻 方法演技咁， 调翻转咁讲，应该话咧，人人都系呢啲性格嘅。但系潮州人咧，嗰种表达方式咧，因为佢 proud of 自己格杰拉嘅关系咧，一遇到呢啲情况咧，就会爆。 系噶，即系我对住格即系对住潮州人， 但系冇呢个情况嘛。 佢同一般人香港人冇乜分别啫嘛。但系你要知道扮嗰个人咧，佢要好讲话自己戏咧，佢就要懒系要扮到嗰啲特征要显晒出嚟嘅。但你咁样咪 over 晒咯？ 唔系，嗱，我意思咁讲，同你我同你冇冲突嘅，只不过你啲亲戚你见到嘅情况，佢唔会因为你走去同阿表妹倾偈，佢真系反你面控你啊！喂，我啲人嚟嘅，佢唔会咁噶嘛。咁但系咧，阿傻 B 嗰单嘢好明显啦，即系照啊，嗱，我未问个傻 B 啊，但系照阿 Roger 同我讲 信啦， 嗰件事咧就系因为有啲系喺网台识嘅朋友，即系我都会噶。咁譬如我有时 crossover 两个嘉宾，我嘉宾熟咗，我都会同佢插牌咁样。但系原来呢个世界，呢个世纪，插牌都俾人空嘅。 啊，插牌啊嘛，有冇问过佢？唔怪之佢以前旧爱结婚，佢都咁唔中意啦。 究竟佢系因为觉得人哋个即系个女仔系自己人啦，因为 个男仔系自己人咧。 最崩溃系两边都系自己人啊嘛。算啦，你讲佢又即刻打嚟。嗱，探长，你系咪玩嘢咁样？因为曾经试过咁样打嚟凶我，就是、打电话。嗱，呢啲咪潮州人咯，我好欣赏嘅，就打嚟，就唔会话喺个网上咧就喺度，好似我哋咁小人咁样咧喺度嘲讽。 可能佢有你唔知啫。 可能有知佢又打我嚟。 系系。 咁我都要模仿下佢，唔係即係我要尊重下佢打翻電話。喂，你係咪空緊 Roger 咁樣？即係問個清楚先。嗱，呢太過 inside joke 啦，好多人都唔知道我哋講乜嘅，唔講。 Air Force I Force 温鞋，姚明去打 NBA， 同個翻譯講呢個都要同啲隊友解釋，唔係話佢哋黑鬼 係咪㗎？ 可能係中文同英文 ，Hello 探長，冇空格。所以 Siri 讲唔出声，我睇咗你好耐，不过就 drum 无出声。Chinese Chun， 早晨探长。 喂 ，Hello， 你早晨，可能你喺北美喎。CD-ROM 发唔到声 ，drum 咁样。系咯，喂，咁 拼自动拼音啊。 系，唔系真系好渣嘅，因为咧中英唔可以混合嘅，即系个 system。 佢要个 C 同 D 中间又加个逗号咯。 唔系，佢发到音就尽量扮发音咯。所以咧，如果大家要啲单字嗰啲咧，就隔一隔嘅又系要好麻烦。咁但系唔知点解咧冇响音嗰啲佢又逐个字读嘅。嗱 ，UN 咧鬼佬唔 YUEN 咧，佢冇呢个字嘅，咁佢 YUEN 咁读嘅。咁 CCTVB 咧，咪成个字都冇响音咧，佢又。逐个摁出嚟，用中广东音嚟摁个 CCTV 出嚟咯。咁同埋 Facebook 咧，好笑喎。 啊，点啊 ？Facebook 咁样嘅，好过瘾。 佢又去又会扮翻广东话。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我识一个咧人鬼咧，即系混血儿啊。咁咧佢 native 系讲英文嘅，咁但系喺香港读小学嘅。咁咧佢咧有时我听佢讲电话咧，明明英文好叻嘅，但系都同啲朋友讲 FS 嗰啲用。哇咁得意嘅，点解你发音 W 咁啊？ 系啦，佢话冇办法啦，因为如果我照讲翻我啲话咧，佢哋又唔知我讲乜，费晒时间咁讲，有几果断咯。呢个 Air Force One 鞋话咩咧？好，读埋呢个我哋继续上路。你有冇觉得少少热啊？ 有少少。 我识一个做网台幕后人， 山枪 都比 B 高空多佢。你跟田金英，我成日以为系嗰只马骝。Air Force I Force 温鞋，姚明系真事，访问时佢自己讲。 姚明系真事，可能都想搞个 gap 咧，都唔奇嘅。不过又，即可能黑人都中意搞 gap， 咁样即黑人好幽默噶嘛。 系喂，但系即系喂，有即系有机会又讲翻套讲一套戏啦。你觉得依家 reboot 如何呢？依家重拍翻， 我觉得非常好啊！睇到戏，我分析埋你讲啲咩先，因为唔可以斋读噶嘛。幕人员都被 B 哥空交过啊！一个网台幕后人员啊，咁得意，咦？你都几熟噶啲人？咁咧啊，以为一只马骝，只只马骝都系金鹰喎，而家即系等于个佣工都冇名咁样讲。 金鹰都可以 都叫斌妹啊，同埋太妹啊咁样。喂，咁咧你讲套戏咧，喂，我觉得咧， 喂，但系你呢个博得啱喎，喂，呢个系广东话嚟个，姚明识鬼讲咩？系喎， 咩广东话？ 话呢个 唔系啊，国语咁讲呢个仲似 呢个啊，系 仲似个广东话， 都系喎，得 OK， 咁啊讲下咩啦？ 潮州人都睇香港出世但系出世噶，都冇错嘅，炒面。喂，咁睇套戏咧，嗱，我91年咧，我同女朋友睇嘅呢套戏，咁咧，我記得咧睇完之後咧，我哋仲專登走去買隻 DVD 定 VCD 定唔知咩？咁因為咧有中文、中英文揀嘅。 係， 哇！佢呢套係好有心機嘅，即係當年係大片嚟嘅都係。 係。 佢直頭係揾啲人。 喂，迪士尼喎，大佬。 直頭係揾人再專登錄過曬嗰啲歌嘅，啲歌專登填詞。 唔係你係啊，以往 好勁嘅 嗰啲， 我記得係蔣志光唱添，我記得係。 係迪士尼嗰啲卡通片嘅歌咧，其實係會再用翻當地語言上畫嗰啲嘅。我以前未有， 但呢套有冇咧？ 有劇 set 帶咧，就係、是、例如雪姑七友啊，咪就係 揾光啊， 唔敢唔係揾光啦，咁就係迪士尼版本嗰個啦。氣號放工，不要再做咁樣。 哦 ，OK， 係啦，佢就係用廣東話唱嘅。 哦 ，OK， 咁我記 得依個係迪士尼又真係 佢落本嘅真 係，同埋佢點解可以行銷全球嘅原因？ 係，但係反而呢套冇啊，係嘛？有冇廣東版嘅？ 冇啊，就係。 我記得曾經咧嗱， 咁啲配音都冇啦，都係講英文啦。 係類似唔係，佢都有中文配音噶嘛？ 係咩？ 以前有噶， 但係依家冇啊嘛。 係，我記得以前咧，好多套戏都有翻搵人配嘅，但系我讲紧 Beauty and the Beast 咧，当时蒋志光可能唔红啦，搵佢唱翻，搵佢配翻音咧，咁咧就冇人知嘅。你买咗嗰只碟，你先见到，甚至乎咧有啲 side track 咧讲嘅制作特辑嘅。咁后来咧再嚟多几套，发觉咧，喂，有一排兴90年代尾咧，系兴翻咧搵啲名人嚟配音啊，你有冇印象？ 名人配音依家都系噶， 而家兴到而家啦，当然，但系嗰阵时未兴噶嘛，即系迪士尼自己揾演艺嗰啲同学啊，揾啲有实力嘅，但系唔使出名嘅。 或者电台嗰啲配音员啊， 咁咧，但揾舞台剧演员啦，或者佢哋讲嘢好清楚咁样，咪咁咧，跟住咧，即系以前一个好嘅传统嚟嘅。后来揾啲所谓名人就真系不知所谓，又系讲杨千嬅，因为我曾经诶有一套戏我制作过啦，帮手咁我系配音配到韩国片，佢又系睇字幕睇唔到。 哦， 即系人哋呢个杨千嬅又系咁，嗰、那个夏春秋个女叫咩名 啊？吴君如啦， 吴君如又系咁嘅，即系成日懒好笑咁样讲埋自己嗰啲 gag， 即系不知所谓。 有时会爆肚啊， 系搞到啲质素低晒，咁点知后来啲观众中意爆肚啊，索性唔俾稿啊，你自己讲咁样。 系， 即系其实配音我 唔系试过，咪配到咧宫崎骏有一套叫咩啊？嗰、那个。移动城唔系移动城堡，即系有一套卡通片系配到咧九唔搭八，完全同个剧情系无关嘅啲对白系。 即系我觉得好差咁样，即系我觉得好老土嘅。即系嗱，我都见过几套啦。另外一套又系徐克嘅《倩女幽魂》卡通片， 系 咁我有份做嘅。喂，屌！原来咧大家见到林海峰咧冇醒咁嘅爆好似，咁咧当俾人要求去爆肚，爆唔到。 系啦系啦，哎，有个听众识嘢啦， 凤之谷， 凤之谷啊，系啊，喺啲广东话， 哦，就系你话呢个， 配到系唔关个剧情事。 咁我讲原来林海峰咧，佢系好渣嘅爆肚， 系， 但系咧后来有个角色啊，直头本来开头冇遇过文辉，因为郭文辉嗰阵时黄晒同埋又贵嘅，因为郭文辉红咗先噶嘛， 系， 咁跟住咧揾阿郭文辉配咗佢嗰个主角嗰把声，跟住咧佢又配咗第二把声咁样咯。 明白， 即系类似系咁啦，即系我唔知合嗰个系咪主角，总之后来咧，郭文辉 take over 咗佢嗰啲好长对白嗰啲角色咯。 喂，除咗配音，即系依家依套又冇配音啦。 呢个唔知有冇喎， 应该好似冇。 冇啊！ 如果有配音，啲海报咧侧边会有配音，边个 系后来咧，我就即系开头我睇配音都冇所谓嘅，好耐之前，而家唔得啦，就得翻原画，因为原画个做戏会好啲。即系嗰啲人嗰啲语气会，佢哋因为佢哋出名嘅关系啦，即系我开头谂唔到揾嗰啲明星有咩好处，因为明星佢哋唔衰得嘅啲样，但系问题香港嗰啲咧啲 talent 真系有限。 其实我真系唔明点解要揾明星嚟， 唔系卖多啲座啫嘛，佢连埋个样出嚟， 咁即系咁套戏唔会见到佢。 但系呢个就真系好可悲嘅，即系香港人咧仲系 buy 啲咁嘅嘢， 咪就 系 咯， 就系啲港猫又系 buy 埋咁嘅嘢。咁我后来见到张伟健就咩配音咯，即刻嗰啲一定唔会睇中文咯，我变。翻睇翻英文啊，后来，因为张卫健嗰啲懒好笑咁样，搞埋啲烂 gag 咁样，屌又唔啦，有才华个人咯，真系好。 又要扮周星驰， 总之好啦，难顶啦。咁所以咧，后来都系，唔好啦，以后啲广东话都唔听咯。咁所以可能好多人都做咁，所以而家索性唔配广东话咯。 系 会唔会咧？喂，咁嗰套讲制作啦，我真系劲到吓。 依家有 3D， 即系我睇以前 2D 嗰套咧，我都觉得 amazing 噶啦，即系自己，即系尤其是嗰死物变喐咧。其实基督徒都好憎嘅。因为咧有啲好极端嘅基督徒咧，嗰啲死物会做真就系同魔法 系啦，魔法咪就系 牵连咗啊，就系 异端邪说嚟噶嘛。 咁就算迪士尼咧摆到明啊，米奇就系着件毫无私嘅袍嘅，咁但系啲家长就暂唔知嘅。我识啲基督教家庭咧，照几万蚊买个 box set 俾个女去，即系因为呃咗套嘢俾佢咧，佢又唔炸型又唔机格，即系佢哋系功能到咁样嘅，咁咧所以咧。即係覺得好好笑啦，咁知咁咧，聽嗰套戲，我覺得製作係好勁咯，即係嗰啲 3D 嗰啲嗰一 part 咧，同埋真人嗰個配合咧，配合得非常好。因為而家冇咩破綻嘅，根本上以前咧，即係要避噶嘛，但係呢啲戲成套都唔使避啊，佢擺到明嗰啲假嘢，個立足台又識喐啊，即係因為我未 啲技術梗係有一定有進步。 我未睇之前咧，因為我好深刻印象啊嘛，舊嗰套 2D， 我已經好多期望啦啊，因為我以前覺得咧 2D 嗰套嗰立足台咧嗰個樣好似少爺尖， 唔似少爺尖都冇須， 舊嗰套啊， 喺舊嗰套 2D, 舊嗰套下面都好似有啲， 係啊，講緊嗰個立足台啊， 係啊，我知啊，係啊。个蜡烛台佢好似真系有啲，我记得个下巴兜少少出嚟。 因为杜琪啫，咁咪似少爷尖，少爷尖杜琪啊嘛。 哦， 咁咧，因为我后来识个少爷尖嘅时候咧，话咦几似嗰个蜡烛，但系佢又未必睇过啦，咁所以冇同佢讲啦。咁咧，但系即系好有期望嗰扎咁嘅死物会点嘅咧？因为死物以前任你画噶嘛，但系而家咁嘅技术咧，完全咧同真嘅冇分别，无论 texture 啊、机位啊，因为冇破绽可以话。咁所以咧呢、這个唔使讲多讲啊，根本但系咧喺美感美学方面咧， 哇！嗰、那個 ending 真係靚到咧， 嗯， 個 ending 講翻啲人邊個配邊個音啊，邊個未變死物之前係邊個樣啊？喂，嗰一場真係好正，無論嗰啲字體、嗰啲字體啊，同埋即係成 我從你一個 design 嘅角度， 係啊，嗰個 design 角度美感真係好正，同埋即係對我嚟講就大有眼界，學到嘢，即係點樣可以包裝到一個人嘅 profile 可以咁有型嘅咧？咁樣即係覺得呢啲對我嚟講好勁咯。咁、譬如你讲紧个剧，你觉得点咧？即系拍嗰个讲故事。 唔系，佢其实佢喺剧情嗰度咧， 即系讲故事手法，你觉得得唔得？ 其实我觉得可以。唔系，佢首先就系呢套剧情，佢系补充咗一啲嘢嘅。 嗯， 即系呢套戏、呢套电影，我可以即系讲话呢个系充满爱嘅故事啦。咁、呢个好似大家听落去就即系，诶、你都讲嘢多，要阿妈系女人，梗系充满爱咧。但系佢唔同嘅，同以往。呢、这个充满爱嘅个故事唔淨係男女主角嘅充满爱嘅故事，佢系有唔同嘅组合㗎。 即系好多唔同嘅线。 係啦，有例如系父女嘅爱啦、以往旧嗰套呢佢系冇讲到呢父女嘅爱。 唔深刻囉。 唔深刻啦，即系 故仔冇乜变嘅。 係啦，但系即系佢就加强咗呢啲元素，父女嘅爱啦，然后个女主角男主角啦，然后个仲有呢老豆以往卡通片呢老豆嗰个角色呢是好黑板嘅、但是你依家就话喂其实个老豆佢自己呢其实都有一段爱嘅故事。 喺、那个一旁支出咗嚟。 係佢係造成呢点解佢会即係对个咁重视自己个女 嘅。同、埋我觉得呢啲戏呢佢即係生即係节外生枝呢 係呀。 佢真係我任你玩嘅。原因就係呢有魔法。 係呀即係佢就好似俾你时光倒流去翻嗰个场景，哇！嗰阵发生咗咩事？哦，原来有段故嘅， 原来有个法器可以做得到嘅。 系啦，即系嗰嗱就系、因为嗰幕咧系补，即系你令到个故事，即系嗰套卡通片丰富咗，多咗呢一幕啊嘛。就是、同以往又唔同。 因为真人咧就 handle 呢啲咧，就因为人有眼神接触嘅动物咧，有感染力嘅就自然。但以前 2D 咧，可能就算就咁畫都未必做得到，即係或者嘥好多時間， 同埋未有嗰個創意話啊，不如我中間呢度加一幕啊，咁樣嗰陣嘅人冇諗到。 即係我都係講故事嘅方法咧、都幾一套，即係會令到你睇睇下咧，覺得所有嗰啲物件啊，都係同一個人嚟嘅、你唔會覺得啊，即係以前有個譬如睇卡通。有得啊，幾好笑喎！呢、這個立足台咁樣，即係但係你而家真係當咗人都睇到一半。 係，咪同埋佢就係因為佢依套電影，如果你純粹 reboot 照抄翻照 copy 咧，咁、其實就根本上唔會有人專登入去睇、除咗即係你話哦新啲 3D 之外，但佢就係會加咗啲新 元素。唔係因為嗰啲 character 係真係好唔同啊嘛，即係嗰人嗰樣個自己嘅 character 啊嘛。 係啊係啊， 咁我所以覺得我話唔認同你哋咁講。 唔係，但係我覺得依套戲咧就因為可能佢想加啲嘢。就即係令到時間更加緊迫、更加緊湊啦。但係佢，我覺得佢一開始或者有啲交代係可以好啲、例如即係啱啱個女主角個貝兒見到個野獸嘅時候，佢嘅反應嗰度，我覺得就唔得啦。因為你諗下，如果你一個正常人見到隻怪獸，你都會有一啲反應，例如會尖叫啊，或者驚一輪時間，但係完全冇嘢 咯，佢就突顯佢呢個女仔好怪咯。 但係你依、 唔係，但係我覺得咧，佢想講一啲嘢嘅。 嗯， 佢想講嗰樣嘢咧，就係佢個勇敢咧，就嚟自佢對爸爸嘅關心。 咁但係你總有啲面部表情就係、面部表情都冇，因為我喺睇套戲之前，我見到一啲網友去少少評論啦，佢就話啊，即係話 Emma 呢、這 個 Watson 呢個女演員咧，喂啲演技唔掂喎。嗱，即係我唔係質疑佢，我其實我冇乜點睇戲，我又唔係好質疑佢嘅戲啦。但係就係我睇嗰一幕，哇！佢啱啱見到隻，可能係導演嘅問題啦。見到隻怪獸，點解咁平淡嘅咧、因為你喺以往卡通片咧，佢又就係有一幕話，叫佢叫個怪獸。因为未见过嘛，就是你企过嚟有光嘅地方，然后佢一 show 个样出嚟就吓亲噶嘛。但系依家呢一集就系 show 出嚟咧，冇表情噶喎，咁样咁呢个就冇乜说服力咯。但系系咯，呢个可能时间有啲铺排嘅问题啦。 唔系，我都系拍得佢唔够恐怖啊嘛。 系啊，就系唔够恐怖。 佢咪就系咁样形，即系咁样而令到嗰个合理化咗咯。嗱，因为首先你見到一隻野牛，佢就識講嘢嘅。首先你驚佢會 襲擊你啊。 係啊。 第二就係可能有味同埋啲烏蠅跟住乸爪污糟啦。 嗯。 咁同埋啲噓到你嘅，即係啲風咁樣，即係佢冇專登刻畫呢樣嘢嘅。 係啊。 同埋嗰隻動物太，即係嗰個怪獸太似人啦。 係啊，同埋係啦，就係、是、一來唔夠大隻，唔夠即係唔夠嗰種粗狂啊。係。尤其是喺套戲度咧，越做咧。只怪兽即系个古，即系大家有睇过《美女与野兽》嘅古仔，唔需要剧透，因为我相信大家都睇过原本噶啦。就系话佢去到最后咧，如果两个人相爱咧，佢就会变翻人啊嘛。根本唔需要嘅喺呢套戏，根本佢就越做又越似个人嘅嗰个妖兽。 其实可能，其实可能咧个导演咧好多朋友都系翻个深圳整容咧。咁佢个鼻咧，啲整容女好直噶嘛，即系呢个怪兽。系呢个怪兽又系间尺鼻，所以你觉得咧佢似咗人啊，即系成个样都唔似一只牛。 佢只不过多啲毛咁，系多啲汗毛。 佢成个面样都系多咗毛啫嘛，同埋间尺鼻咯。即系而家啲人见到间尺鼻唔惊噶。 系啊，咪蛇精男咁都唔惊系嘛？ 咁所以咧，我觉得系比较入世嘅，你又比较离地嘅，仲系谂住以前。 唔系就，但我真系觉得套戏咧，你刻画呢个怪野兽咧，就系唔够恐怖啊，唔够核突啊！你越做就越似人，咁我反而到觉得就系到最后就系、是，我开始习惯咗之后咧，当佢变翻做人，原来系 Kenny G 嚟嘅，我反而唔接受啊！我 Kenny G 一齐，我点接受啫 ？Kenny G 后生嗰阵。 点接受？我宁愿佢唔好变翻做人。 我知点解你 觉 得 我宁愿佢变翻做野兽啦。 我知点解你觉得佢似 Kenny G。因为 Kenny G 头发 唔系，我觉得主要唔系头发，因为 Kenny G 成名作 Songbird 咧，佢又系着呢啲衫，又系赤脚嘅， 系又系嗰种天恤咯， 又踎喺个骑喺度吹嘢嘅， 系啊系啊，但系嗰只嘢冇吹嘢啫嘛，同埋冇电发啊， 佢有啊，本身挛噶嘛， 有本身挛，但系 Kenny G 有细波浪噶嘛 ，Kenny G 系公仔面咁样。 细波浪嚟噶嘛？ 哇，有时候唔好太过抽离啊，因为咧有时候好耐先讲咧，我都唔知道你答紧啲乜嘅。阿先阿广，你话咩啊？咩鬼妹啊？见到你讲。 廖毅，呢个系广东话，姚明识鬼讲嘅。Mapic Charming， 潮州人要睇香港出世定大陆嚟。报道一观李探长，今英你们好 ，Leo 毅。如果国语应该是哪个，即是我们的国歌感解。 我就是那个那个，大陆人都有讲那个，但不知道即是不是哪个的意思吗？那个，哪个？总之我听，即是我第一声听到大陆人就是那个那个那个，快点快点快点。 陈奕迅听翻旧时《风之谷》卡通片嘅广东话版配音，好正。Air Force I Force 温鞋，我写呢、這个呢、這个系广速话音。姚明讲系哪个哪个系 打 错 字 广 速话， 引起误会唔好意思。Leo 艺其实 C C T B B 配音当然正过艺人女 The Unkind Message Retracted。Lincoln 从来都唔睇配音，我睇入剧都会转翻日文，请愿睇字幕，语气声调都系演技，点可以听配音？ 配音佢都系演技。 我睇动画片，配音原音都冇所谓。我有时会睇西班牙语配音的日本动画片。Lamech 和我念住星期六朝早睇。 哦 ，OK， 喂，其实我就唔系 OK 啊，即系主要配得好唔好啊？但譬如睇阿 Ken 咧。佢话要听翻配音声调语气都系演技，咁当然系啦。咁、 啊、 你唔能够排除到本地嘅配音员都有演技同埋声调。 要噶，其实你配音其实都需要演技。 唔系即系问题，嗰个人有冇 talent 啫嘛？佢、 啊、 入唔入去导演个要求高唔高啫嘛？我以前就系咁谂嘅，即系觉得听配音冇错。即系其他真人做嘅片，我绝对接受唔到配音，但系卡通片我系接受到嘅、 嗯。 原因就系嗰个人有戏咪得咯。 唔系我睇呢个。阿卢根啊，即系狼人咧，然后有个 making of 啦，即系 Facebook upload 嘅，系啦，就系 Hugh Jackman， 佢就自己配翻自己音咧，喂，好用力噶。如果你喺个山度跑，佢真系喺现场跑，令到自己挫气配到个音啊。 嗱，咁你公道啲，我见到好多配音员都系咁嘅。 系啊， 尤其是咧，我以前我做 VT 嘅年代咧， 咁咧即系同阿杰斯做同事嘅时候，咁、咧见过一个配音员咧，即系投降嘅，即系要分几次配嘅、因为嗰度嗰啲系 B 级嘅西片嘅功夫片啊，咁拍李元霸嘅，即系好早期嗰啲鬼佬拍功夫片咧，即系又要即系佢哋 martial art 就唔系功夫啦，即系总之武打片啦，咁成日慢镜头，一讲李元霸晒肌肉咧就慢镜头，咁有一场咧。佢咧嗰日拎起嚿大石想揼落嗰度，咁啊慢镜，唔知拎嚿大石都要慢镜，压到冇气啊！咔咔声，唔好意思，哇，饮啖水先。哇，净系嗰嚿石喺度都背咗四个字，真系惨。咁咧就系话咯，即系我讲咗，即系头先。你揾啲唔 qualify 嘅艺人走去配音，我梗系唔睇啦。即系个分别就系你 qual 唔 qualify 啫，我认为。咁咧，系咯，西班牙文都冇所谓嘅。如果你睇字幕嘅话，因为嗰配音员本身系好叻。因为有时你 download 啲片咧，你睇唔翻嗰啲咧，譬如落咗画咁 download 片嚟睇，即系我尽量我都系戏院睇，因为戏院睇真 系 好 enjoy。 系咁，戏院有个即场嘅现场感 咯。系啦，我识啲咧，成日讲仁义道德嘅人咧，净系 download 嘅都唔知点解。即系唔觉得系损害咗人哋嗰、那个嗰、那个利益嘅，但系嗰啲工人咧喺嗰间厂做到跳楼，佢又走嚟出嚟示威嗰啲咧。 仲有 啊，我突然间想食啲甜嘢添。 La match 黄我念住星期六朝早睇《廖毅》，其实迪士尼美国或其他国家版都有演员配音，而佢哋而家系有要求，冇得好似以前咁加配。维康借开探长金英 二号 Waters Zero 点会睇配音版噶？梗系睇原装啦，原汁原味嘛。另外，通常动画先有配音版。 哦，系、哦， 系咪就系讲动 画？系、哦、动画先有、所以真人版系冇嘅。 系即系譬如头先嗰啲戏，我梗系唔会睇配音版啦。即系我头先我哋 mess up 咗啊，因为咧我系讲紧。动画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跟住咧就呢度唔系动画 Beauty and the Beast， 啱啊，冇错，你厘清翻啦，即系 唔系有，其实都有配音需要嘅，你卡通片俾啲细路睇啊嘛。 其实细路系咪一定要配音俾佢睇噶？你唔好当细路流先得嘅，喂，啲细路偷睇老豆老母嗰啲戏睇得好开心嘅一样，好明白噶，尤其是嗰情欲啊， 咁嗰啲唔需要剧情啊嘛， 都唔系好多对白嘅都，即系你睇下嗰啲。即系大人嗰啲题材，细路仔其实你以为佢唔知道，其实好清楚噶、因为我个儿生咧好记性，都系大个咗咧讲翻我哋屋企嗰啲女人嘅嘢俾我听咧，哇！你细个听到咁多嘢、因为细路啲大人成日以为啲细路唔识嘢啊嘛，乜都咁讲，真系好笑。 Leon Kingsley 啲剧情都重复啦，你咪又系照睇，唔同人做就系唔同啦。廖毅。不过呢套真人版用香港艺人配音就真系有啲难以接着咯。Mark and Oba 第一次睇 Live China Chung， 八十年代好多港产片都系非原声配音，曾经睇过有人配黄秋生的声音，好古怪。Leon King Tim Watson 不嬲都冇演技， 系我都觉得，我最缺失就系佢咯，成套系。 喂，但系有人话以前港产片都非原声，其实系啊， 系啊， 即系唔系即场收音，系之后揾人配。 我又讲历史俾你听啦，有啲演员真系好唔负责任噶，仲教个导演，嗱个导演咧以前做武指嘅，咁突然间做导演咧，逢亲香港嘅人都系咁嘅。即系你做开咩咧？你突然间转咗个 nature 咧，就会秒就会歧视佢，当系唔识嘅。咁当然演员啲老演员，嗰、那个演员以前做歌星，你又再拍戏扑你个街。咁咧教个导演拍戏，啊配音啫嘛，手又念对白啊，啲又长又衬。 系啊， 咁导演话：，咁、都要对嘴噶，得啦，俾几个字就得啦，我一数到三十咁样咯。哇！屌， 系啊， 收货。 系啊，唔系佢就系、佢，因为佢唔需要背对白啊嘛，佢就系白，佢个口开开合合咁，佢就喺度。 我觉得呢啲演员真系不知所谓。 喺度念数目字咯， 即系佢连嗰个配音嗰个人嘅机会佢都唔俾佢咯。 嗯， 即系你观众，即系你，即系嗰阵时电啲人嗰啲，即系尤其是做制作嗰边，成日都话边度识睇啊，边度识听啊，即系成日都觉得嗰啲人系咩都唔识嘅。喂，但你又真系 咁，但系同你对戏嗰个都辛苦啦。 你系焗住容忍嘅啫，大佬。 系啊， 即系观众系焗住容忍你，因为你特别靓仔啫，嗰个演员。 系啊，同埋把声完全唔系嗰个人嘅。以前、 真系好兴，即系 八十年代嗰啲戏好多都系。 其实 唔系嗰个人。 系啊，就揾因为贪。 所以然后有套唔知讲黑社会嘅戏，那个话你信唔信我怼冧你啊咁。 有一幕咁样，然后揾咗个配音系边个？原来系呢个叮当嘅配音员啦。 你啊，但系你咁讲咧，其实八十年代真系好多误会嘅。即系成龙、洪金宝嗰啲全部配音 员，我谂起 特定揾个，好似洪金宝就系叮当嚟 系啊，系啊，叮当，叮当讲粗口啊嘛 ，YouTube 揾。 喂，但系即系我觉得。佢哋嗰陣時引即係拍戲都引人指咁樣，即係為所欲為，做乜都得嘅，即係成世都係嗰個人配曬音啊！即係你完全拍嗰陣時啊，交合一二三四五啊咁樣。我覺得即係我當時我入呢行咧，我真係好想睇下你香港係點解咁爛，我想見識啊！真係點將佢俾我見識到啦，就係因為咁樣咁爛咯。喂，咁同埋咧，即係嗰陣時你講嗰啲配音一定慣咗嗰把聲咧，但有一個咧，我寧願佢用翻配音嗰把聲。 點啊？邊個啊？ 徐錦江。 徐錦，咦？ 好高音嘅，因為真人。 係咩？ 雞仔聲嘅，佢其實似平井堅嘅把聲。 哦。 即係平井堅咁高大，你估唔到把聲咁尖噶嘛？然後徐錦江都一樣。 係嘛？我。啊！即系平时 好高音兼夹沙沙地嘅。 我平时佢系原来系 用啲咁粗豪嘅。喂，你个柒头啊！ 系、啊， 我以为点解变咗呢个头噶？把声系咁噶嘛？ 系啊， 但系真人啊，吓点解即系变咗细路仔声咯？几冇说服力嘅。 系、哎、我原来佢平时都系用配音嘅。 系啊， 咁但系佢依家佢翻大陆拍剧就冇得用。 哇！大陆仲惨，啱啱同阿张 Sir 倾过就系倾大陆拍嘢咧，佢哋全部咧嗱，佢拍嘅网剧咧。系唔系好严谨？所谓严谨唔系对要求高严谨，系对讲普通话啲音北唔北京音为之严谨。所以全国揾啲唔同演员去咧，外省嗰啲咧，你唔系北京人咧，你全部都配音一律。 嗯， 因为咧，原来喺北京个政府咧就觉得咧，讲啲唔正嘅北京口音咧就系低俗。 啊，系啊！ 屌你老尾呢啲咁嘅咁嘅仆街！ 喂，但系你 即系做人比较专 业。佢哋嗰个官方嘅北京口音其实先系最俗啊嘛。 系啊，佢系清话嚟噶嘛，其实清朝话嚟噶嘛。 系啊系啊， 清朝音嚟噶嘛，都不知所谓。即系你话喺中国人做乜嘅？即系演员啊，拍一集剧都成百万嗰啲咧，都系咁冇尊严嘅。 嗯， 即系我觉得，唉，中国人就系冇尊严咧，好似又写大陆。 喂，咁但系即系套戏咧个古仔，我又觉得即系 低能。 唔系，我觉得其实即系你大人大咗去睇咧，会更加深刻咯。以往你都会有 sense 到，即系话啊，其实个古仔系想讲话，即系外，即系人系唔可以睇外表啊。即系其实佢依个人就算系怪兽咁嘅样，但系咧，其实佢有自己内涵啊。 睇好多书啦， 系啦，即系亦都会系咯，套戏都话佢有哦，原来你都有睇莎士比亚嘅。 即刻哇湿啊，真系。 系啦，或者 我识啲女仔都系咁嘅，一知道嗰条友咧，哇才高八斗啦，即刻潮湿咗。 系咁啊就话啊，原来你屋企有咁多书嘅咁啊，咁然后就开始认识呢个人咁。依、这个系即系以往哦，你嗰、那个人对你好，你先知道嗰人系好，就唔系即系睇个样嘅。咁、但系你人大咗，即系已经相隔廿几年啦，咁去睇咧会更加深刻，就系有更加多体会啦。即系其实你依个男主角啦，嗰、那个王子去变做怪兽咧，系因为魔法啊嘛。但系其实你现实都系一样，但系就现实梗系冇魔法啦。 唔系现实都系嗰样咧。就系、是、见到啲阿婆啊，烂身烂世啊，即系林郑先至会俾500蚊佢啫嘛，系咯，即系呢啲未，即系 咁好人咯、 啊。如果啊，佢系呢套戏出嘅时候做呢样嘢咧， 系嘛， 叫佢嗰啲打手咧出啲钱嗱，你俾我叫做个特技咧，嗰、那个 佢就 Emma Watson 啦， 唔系嗰个婆趴喺度突然间变咗个天使，即、刻罚晒其他几个咁，咁啊真系攞分噶嘛呢啲抽水。 唔系，即系我又系话，你如果王子咁样啦，其实你现实中有好多人都系嘅，因为其实就系话佢过去嘅一啲经验啦， 系、 咁所以令到佢冇得唔去变做一个怪兽、反而喺现实里边，唔系因为有个女巫有个天使，我要俾个考验你咧、令你变做一个怪兽。 唔系，其实呢啲都系嗱，逢亲呢啲咧，佢反映咗咧、现实嗰个不公平啊嘛。逢亲呢啲古仔都系噶，原因就系、是。有啲人太過睇外表啦，貧富懸殊都好加關啦，離地嗰啲永遠唔知道窮人嘅苦況啦，佢先至會有呢啲咁嘅劇情出現嘅。 同埋咧，嗰、那個人係要被罰嘅、嗯，因為你現實生活罰唔到佢啊嘛。 哇！ 你 都係都係都 係，你仆街白鴿眼。你我現實我打你唔係，即係而家啲人好天真噶、 嗯。 我聽網台覺得哇，而家香港人好多好天真嘅，即係以為咁樣咧，逼個政府咧話俾北京聽咧，哇，香港人好多人擁戴佢，你都唔俾佢做啊，咁你啊仆街啦，咁你啊你啊即係谷氣啦咁樣。但現實就係咁啊！佢如果理你啊，佢又唔會將啊六八九就即係更加升職啦。 係啦，係啊！ 即係香港人仲係有呢種幼稚，真係難得。 冇咁咁嘅 咪就係靠呢啲戲咯。即係等 你都可以話香港人都仲未去到即係細膩到咁，即係都仲有少少嘅童真啦。 呢啲唔係童真啊，係幼稚啊。 你哋可以 唔係天真，唔係童真。 但係即係我話從即係例如感情上面或者愛情上面就係話咧，即係。一個人因為過去有好多嘅唔好嘅回憶啊，所以佢令慢慢就令到自己變成咗一隻怪獸。 點解咧？ 即係其實係保護自己啦。 嗯。 即係或者佢已經 即係你嘅解讀到呢樣。 即係佢係因為佢講到自己好孤僻， 但 佢 唔 想同人分享啊嘛。 佢唔想。 係啊，咪套戲啊，係因為魔法啫，但係我哋現實冇魔法咁。但係點解人會變成怪獸咧？就是、因為將自己封閉咗啊！ 我覺得你呢個節外生枝咯， 即係呢個我 嘅解讀，後現代解讀。 唔係，其實套戲又係之後又話你點樣先可以變翻一個人，嘗試翻去戀愛咧、嗯？就係、是、你解除曬呢啲嘢咯，就係、是、其實容忍啊嘛。你嘗試同人分享啦，分享你嘅你有嘅嘢，或者分享你嘅感分享你嘅情感，分享你嘅感受啦、嗯，嘗試咁你就慢慢咧。即系就算你个人都系怪兽咁嘅样，但系你令人觉得哦，你都唔系一只怪兽。 其实好明显作古仔嗰度系左交嚟嘅，即系希望咧就将即系人咧个好处喺内边，喺内里、 嗯、 外表咧，并唔系咩回事。即系只要咧你很坦诚咁样，即系同对方即系关心人啦、嗯，或者紧张嘅话，尊重佢嘅自由啦。即系放佢走嘅话，我相信咧， 唔系哇嗰一刻真系 嗰度其实最湿噶啦个女仔，即系觉得哇，原来你唔系。即係用你嘅武力去唔俾我走嘅，即係其實好簡單嘅。中共見到啲咁嘅劇情，如果佢識諗咧，喂香港人唔係要啲乜嘅，即係你唔好喺度指點點， 嗯、 即係你俾多啲港人自治，其實已經好濕㗎啦。屌你而家喺度，即係仲喺度搞，即係樣樣嘢你喐親咧，都係同你對著幹嘅。咁即係呢啲咪戇鳩咯？呢啲咁嘅政權，即係套戲好多啟發嘅。 係唔係？我覺得佢依家就係新嗰套，佢加咗好多嘢，令到 即係成人少少嘅情節，定係你細路仔唔知咧？睇舊嗰套， 唔係因為你以往動畫版咧係冇咁深刻。 係咪就係話咯？即係我頭先講嗰個有真人嗰個咧，嗰、那個感染力嘅強好多嘅。 可能大咗會識睇戲啲、嗯，或者即係可能佢喺劇情度加補完咗啦。 同埋咧，我覺得咧，而家嘅製作人咧，亦都係跟住呢啲劇一齊成長嘅。 係啊， 嗰、那個導演好後生，佢細個都係可能睇呢啲戲。 係啊， 即係佢睇完之後，佢有個反思啊，佢將佢自己嗰個睇法就灌注落去一套成即係成熟咗嘅版本。 所以你話依家有啲卡通片其實唔係俾僆仔睇。 哦，其實日本一早已經 係俾大人睇。 日本一早已經唔係啦。 係啦、啊， 即係只不過咧，佢聰明嘅地方咧就係個市場。再闊啲，即係細路仔就係睇畫工啊，睇啲現實好難拍到嘅嘢啦。即係因為細路仔比較好奇啊嘛。咁但係大人咧睇裡面嘅劇情，其實日本嘅漫畫咧一早已經係咁樣。 嗯，喂，但係我覺得佢又即係又豐富咗貝兒，即係呢個女主角嘅背景同埋感情啦、嗯。即係佢究竟係一個咩人咧？以往係冇乜點交代。 係、嗯、啊，好。以前都系花瓶咁嘅啫， 系啦。咁但系依家，因为以往所有迪士尼嗰啲公主啊、女主角都系花瓶， 佢亦都可能唔刻意去做咧，即系易消化啲啊嘛。 系啊，咁 快啲啊嘛。 依家就系话，其实佢原来系一个文青。 唔系，同埋调翻转咧，如果以前咁样谂咧，因为以前啲观众咧就比较单向接受一啲嘢，就唔挑机嘅。 嗯。 但系而家正正咧，即系横掂你都挑机咯，因为俾到好多个层面，俾到好多唔同角度你睇下，等你自己慢慢解读。嗯，你連觀眾同觀眾之間咧接收到嘅信息亦都唔係一樣嘅時候咧，咁啊一個討論嘅話題更加多啲，咁、 嗯、 套戲咧就會銷量啲，又引翻啲人入戲院睇， 係多啲討論。 所以話就算個故事一樣咧，都已經係唔同曬噶啦，已經好值得睇噶啦。 係係，咪就係話依個其實係一個文青嚟嘅，咁啊同以往唔同。 冇錯。 咁但係又講翻， 以往冇交代文青，以往交代好樸素啫， 係啦， 貪錢啫， 係啦。但係原來哦，其實咧佢係有文化修養，咁點解？ 即係一個女仔見到咁肉酸嘅男人，佢都會鍾意呢，原來係有啲特質。 莎士比亞囉， 咪。咁可能除咗係囉，莎士比亞，因為就話喔、哦、原來佢都收埋好多書，原來呢佢鍾意睇嘅書呢個男主角呢都鍾意嘅。咁有咗個共通點啊。 仲有喎，佢唯一最大興趣就係文學。係 啦。 竟然佢有個 library 喎、 啊。 嘩你講嘛就唔開心啊。喂即係假如你好鍾意名牌嘅。你溝到個乞衣，個乞衣原來背後咧係 LV 嘅老闆個孫嚟，真孫嚟嘅。咁、你明知佢呢排做乞衣，可能同老豆鬧交啫。咁你都叫佢溝住先噶嘛？ 唔係，但係啲港媽就唔會要個 library 啦，就將個 library 換曬，全部擺手袋啦，個櫃就唔會擺書啦。 Kind of chun, 洪金寶由保全叔配音演唱过佢本人把声咯。Leon King 顶老探死要揾嘢拗，咁我要睇系呢个人嘅演技，唔系睇个配音员演技啊嘛。鬼唔知配得好都系演技咩 ？Lamech 黄俊奇配得好系海底奇兵第一集 Nan Siri 张继聪配得好好啦。哈尔洞城堡 batch 395 Hello 探长 What is Zero 当年有一套动画，我系睇配音版，就系、是、木兰，因为我接受唔到木兰讲英文咯。虽然当时系陈慧琳配音 ，Jacko 仲未完 ，OMG 小灰灰大陆都系配音。 哦，大陆梗系啦，喂，头先阿 Ken 我唔系同你拗，我亦都解释咗啦。因为 mess up 咗以前嗰套卡通片，同埋而家套真人版。当然而家呢个真人版啊，梗系唔会睇配音啦。咁解啫，即系我同你冇冲突嘅。咁我印象，我形象就好中意拗咁解啫。木兰嗰套我都系睇英文嘅，即系 我直头睇都冇睇过，我都 系咯。大陆都系配音好惨噶，大陆我觉得大陆人咧，即系净系穷到剩翻钱嘅，好惨嘅，好多人都被剥削晒嘅。即系尤其是而家个时间表咁紧凑咧，都唔知嬲得乜嘢真系。咁同埋你话乐天嗰啲嘢，好彩我呢头冇大陆人啫，如果唔系戏院啲 sofa 俾佢割晒啦。 乐天即系南航嘅， 乐天大嘅集团咯。 哦 ，OK， 即系大最大嘅娱乐集团咯。 嗯， 呢、這个咩啊？系啊，系啊，其实好白痴。阿 Ken 真系讲得啱啊，佢话阿习近平。啲口音都唔係北京音啦， 老習啲國語都唔係北京音啦。Chinese Chun， 廣東電視台配嘅廣東話都係好差 ，jobs driven， 所以廣州有啲父母唔俾自己仔女講廣東話，就係因為驚住大個講唔到北京口音嘅普通話，逼住廣州人自己消滅自己嘅語言。小灰灰發哥把聲的似係自己配音，成龍就一定係揾人配廖毅。探长，我有朋友个女上北京读书，而家浸会大学教语言，揾七皮嘢，仲有同香水交官上京或外访，一皮一日就系、是、靠一口正宗京缺 real 伪正宗京骗子 Chinese Chun， 唔好讲香港特首选举咁小学溪嘢，就算系最近北京开两会都只系表演俾鬼佬睇。小灰灰而家小灰灰 D 卡通太低 ，B 会无人睇 Tiny Chun。机动战士嘅原始设定就系面向成人市场，点知一出街好受中学生欢迎。Ben 靓，我现在才回家，估唔到仲 live 紧。 哦 ，Ben 同埋睇另外一位朋友，因为今日迟咗啫，因为我哋成几多点开始啊？十 九点几咯，九点二开开场 呢度啊。十二点差唔多十，差唔多十。 唔系过咗十二点， 过咗十二点啊？ 啊 ，OK 系，我十二点几先开场， 系啊。 咁所以而家都做咗一个钟头啫，只不过系， 嗯哼。 咁咧头先呢个 Tanny 咧、那个机动战士、那个设定都系成人市场 啊。个故事嗰方面咧，越嚟越系更加复杂咯，唔系小朋友可以理解到，尤其是最近《铁血的孤儿》咧，我觉得好似香港同埋系咯，好似香港咯讲嘅嘢系啦，有机会大家可以睇。 系咁，你有冇发觉咧？即系以前嗰啲，譬如头先我哋等紧入场嗰阵咧，见啲 Power Ranger 嗰啲 啊， 嗰啲纸板咧，我觉得哇好核突啊个造型真系。 系咯，我宁愿以前特摄咁样， 即系特摄。其实佢以前系着啲拉卡布嘅衫咧，即系其实你可以换嗰只料， 但系唔好搞到啲 texture 咁样咯。 但系佢会觉得好斗泥，因为你又爆破又子弹，但系咧都系着住嗰啲胶皮衫咧都唔穿。 但系咧，但系佢如果你咁样讲咧，佢嗰套啊真系渣。 嗯， 因为我见到譬如有啲特摄嘅，譬如蝙蝠侠咁样， 系咯， 佢嗰套衫好肉酸噶嘛，以前都系嗰啲，但系而家呢一套又叻过你嗰套 Power Ranger 嗰套。那個最核突就係巢嗰啲嘢，係 啊 係啊，個女人即係個胸嗰兩嚿嘢巢，你諗下幾核突啊？ 佢諗住加啲 質感， 質感打即係有啲打過嘅痕跡啊！ 啊，好核突啦，總之咁。但係你諗下蝙蝠俠，我覺得最別出心裁嘅佢條衫。 咁例如蜘蛛俠件衫都係咁樣照緊身， 因為而家緊身得嚟咧，加咗啲 pattern 落去啊。 係，唔係其實最緊要咧，其實係個緊身之餘咧，你好似依家嗰啲牌子 Under Armour 嗰啲。 嗯 嗰種緊身咧，咁你有啲潮，就是、你有啲潮味 啊！即係加啲 pattern 落去，有啲譬如Superman 佢個 pattern 又係嘅，佢講到外星咁樣生化咁樣做噶嘛。 嗯， 即係其實譬如講緊一啲texture 啦、戲服啦、用料啦，我覺得美國咧係其實好進步嘅喺呢一方面。例如我睇一套講嗰、那個講未來嘅。 嗯。 嗰、那個黑人即係 I'm the Legend 嗰個叫咩名嘛？Will Smith 同埋個仔一齊做嗰套咧，有冇印象？ 哦，係啊，我記得。 哇！嗰套啲道具啊，拍案叫絕啦。 嗯， 佢啲道具啦，未來嘅衫啦，即係而家嗰 Nike 又抄佢，又諗啊，因為呢套都成 互抄啦， 都成五六年前噶啦。咁佢啲飛船先不得了啊！係，佢飛船係模仿翻動物嗰啲。嘅翅膀啊，嗰啲甲蟲啲殼啊， 哇！你都仲記得啲劇情嘅？ 我記得嗰啲道具啦，好深刻。同埋佢嗰啲身上面嗰個維生系統咧，咪等於而家嗰啲 I watch 啊， 係啊係啊， 嗰啲即係生理機啊，即係你睇住你嘅心跳啊，瞓咗幾多覺，企咗幾耐啊，坐幾耐咁嗰啲啦，即係全部有曬之餘咧，佢嗰架飛船咧仲係 organic 嘅，即係話咧佢係用一啲改變嘅 DNA 咧，係自己 develop。啲液啊，用啲蛋白質，同埋即係生個甲殼出嚟，即係成部飛船咧係一隻甲蟲嚟嘅。 嗯， 但係只不過佢咧透過改基因而生嘅甲蟲出嚟，佢唔知有冇生命啦，冇交代啦。但係佢啲液啊，佢尤其是炒咗機之後咧，佢塊液一半仲喺度拍啊，即係仲會喐啊啲嘢。哇！我覺得呢啲幾勁啊，即係佢係透過一個未來嘅科技幻想翻將來咧，因為其實事實上。即係未將來嘅科技咧，即係再唔會用鐵啊，再唔會用上螺絲啊、啤嗰啲嘢嘅，因為當你大量生產嘅時候，你呢啲全部都係靠好多人力去生產，咪好貴咯，成本咪好高咯，同埋啲資源咧又好難揾到。但係你幻想係要用一個生化嘅方法， 係生出嚟， 因為生出嚟，比如即係你特定嘅框架種隻嘢出嚟嘅，咁種咗出嚟隻隻係咁樣嘅時候。咁變咗即係又環保啦，又唔會損耗太多資源啦，咁係好 make sense 嘅喎將來。但係唔知人類邊個做總統咧？第時即係一定 即係有咁嘅科技先 啦， 係 有唔係其實科技有㗎啦。問題有冇人開放？譬如宗教就令到呢啲嘢窒礙咗啊。我點樣 道德啊？ 係啊，因為所謂道德就係因為你嗰、那個唔係人類嘅道德啊，係同神之間嘅道德啫嘛。即係佢認為神先做到嘅嘢，你人走去做就不道德啦。但系当你唔信神或者唔信个神系有呢个道德观念嘅话，咪得咯？ 咪都有啲现实问题，例如破坏咗个生态平衡，即系例如你自己实验室就种啲嘢出嚟，如果万一漏咗出去嘅话，对个环境几大？或者你真系将佢冇谂过后果，将佢普及化，然后又会发生咩事？其实有现实系有嘅。 但系呢个 巴西奥运嗰阵个寨卡病毒系点样搞出嚟？ 其实 本身系想灭蚊噶嘛。 喂，其实呢样嘢咧，我觉得系人类做出嚟嘅啫，就系因为 人类 就系因为呢啲嘢太少人识咧，就所以呢啲反而系失咗平衡嘅。 嗯， 即系将佢大量咁样出现嘅时候咧，咁啊自然有一啲为咗做生意嚟灭绝呢啲噶嘛。而家嗰个生态之所以变咧，就系、是、拥有喺少人而少数人手上啫。 你可以咁讲。 嗱，譬如做刀咁样，全世界都有条友做刀嘅，哇，嗰条友去老笠啊，赢紧啦，杀人系咪先？问题系个个都做刀嘅时候，有个恐怖嘅平衡底下，咪唔会发生呢啲事咯。即系左家本身咧，最左嘅左家咧，佢背后有神啊嘛，因为佢认为神嘅权威唔可以衝擊到嘅，咁所以嗰樣嘢擺埋落道德嗰度，就令到人人咧都聽聽話話。本來呢個出發點係好嘅，但係我覺得當你太過嚴重左傾嘅時候咧， 嗰啲唔關左右，你道德懶啦，道德懶。 唔係關 左傾，如果左嘅就唔信有神啦，就無神論者啦。 嗰啲左膠先至恐怖。 唔係嗰啲 唔好用左交呢个字，即系嗰啲道德捻啊，或者嗰啲原则捻啦，你可以咁讲。 即系嗱，而家好细分噶啦，因为而家唔可以咁样分嘅，事实上你讲得啱。 因为呢啲标签可能随时大家 get 唔系，因为变咗啦，已经。因为慢慢 因为个个理解都唔 系，因为越嚟越 detail 啊，而家即系人正所谓嗱，我成日都话人哋唔好标签，我成日自己都犯呢个错嘅，因为本身一个字唔可以代替晒所有嘢， 同埋个个人理解都唔同噶嘛。 咁但系嗰啲主流嘅道德犯道德主义咧，就系佢睇少咗呢个平衡啊嘛，样嘢都系一定要政府啊，样嘢都一定系要专业人士先做得嘅咁样，即系佢有佢道理嘅，佢逻辑嘅。但系正正就系咁样先危险啊嘛。 但系唔系你基因改造系有祸害嘅， 但人本身。生仔已经是祸害嚟噶咯，人本身就唔属于呢个地球喎，认为样都唔配合嘅，同个地球，人点解要食咁多嘢啫？人点解无限欲望啫？呢啲完全都同个地球唔和谐，对着干嘅。咁你点解唔自己灭咗自己先呢？如果你咁讲，因为人系自私啊嘛，人亦都有呢个权利噶嘛。其实你嚟到地球，鬼叫我系人啊？我咪要做呢啲嘢咯。所以你唔会怪一只蝎子啄死你啊，你唔会怪一条毒蛇生存噶。人仲毒过毒蛇， 但系问题就系人又会开始谂就系人其实系作咗唔少孽啊，所以如果你再破坏大自然就重大祸。 因为你有呢个观念咯，但系如果你早嘅时候，你将啲嘢普及咗嘅时候，或者你将个教育唔好私有化，你将嗰啲高科技唔好私有化，尽量摆翻落民生嘅时候，一定会有个问题，即系个方法去解决噶嘛。而家就系问题，嗰啲祸害就嚟自野心家啊嘛。其实人人都系野心家，而家 唔系，尤其是系啲药厂自己去研发嘢，去唔去顾效果，或者其实根本就系想放啲嘢出嚟，等你去买解药。 嗯， 反而呢个就系最真确咯。 我觉得 咁反对嘅人系有佢理由的。 我觉得唔可以全部怪晒药厂嘅，我觉得系普通平庸之恶咧，系 咁，但系 最恐怖啊！ 但系就呢个世界唔会有呢个神嘅角色，或者 唔 系个个都系神嘅。 平庸之恶咧就系。大家攞咗着数咧就唔出声，有咩令到你蚀底咧就 blah blah blah， 你承唔承认呢样嘢？我觉得好越嚟越严重，越睇得个世界清楚越严重。 咁呢个资本主义嘅问题本身已经系个问题啦。 系啦，冇错，大家都中意资本主义嘅。 系啊， 咁你知呢个咪就系集体嘅作恶咯？其实系，即系唔可以赖咗药厂嘅。其实药厂本身点解要生存啊？而家就系 都系应酬你 嘅。而家就系你令到你生存越嚟越难，佢咪搞。vaccine 搞啲疫苗咯，因为疫苗唔使负责噶嘛，咩人搞到疫苗啊？咪就最高层次嗰啲人啦 ，Bill Gates 嗰啲巨富啊，政府啊，咁呢其实疫苗令到人嘅灾害重大嘅药厂，原因就系药厂卖药搵唔到食啦，因为大家平权太劲啦，净佢净系赔俾人啲钱咧，佢都 cover 唔到，咁所以有啲人就更加话佢攞咗药嘅专利又唔放出嚟，所以咧又佢都有个法例噶，唔知过咗几多年就有 generic。可以大家買到同一樣劑量嘅藥，但唔用佢嘅牌子。但我唔知點解艾滋病藥仲未有啦。 啊！但係話咩科大學生嚟香港，咪又話用好平嘅方法，其實自己都做到呢、這個艾滋病藥啊嘛。係、咁其實 死得過佢，俾人追殺過。要照美國片嘅邏輯， 我唔知佢用佢自己方法啦。我唔知啦，即係佢有冇抄人啲專利啊、卡性啦。 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大家輕視咗共業嗰樣嘢，即係大家有份嘆咧，但係到時咧就企喺度喺度話鳩嗰啲資本主義，我覺得係唔公道咯。即係雖然佢講嘢都唔係完全冇道理，我覺得大家係由自己開始檢討下自己，究竟你對個地球有幾多損耗先咯。 係咯， 所以我覺得。我话左交咁嘅原因，即系我并唔系话泛指某些人。 喂，仲有冇时间噶？我哋 有冇限嘅？ 喂，讲电影不如讲埋另外一套啦，因为我最近都有睇唔、 哦、好、啊。好， 我睇其他 我嚟个 break 啊，读下人哋嗰啲嘢，我斟下水饮啊，各样啊咁样。饮唔饮酒啊？你 我唔饮酒，我想饮水。 呢度艺香港人有感上心特首选举，系因为希望尽一分力去改变，明知自然可能乜都做唔到，但至少自己有努力过，就算唔成功，又或者选择错咗，好过之后后悔自己乜都唔做咯。想大家好，刚刚到 Anton Fried message retracted。Anton Fried， 那国语有两个读音 ，Rita Chan， 市民刘青云配巴斯光年都几好啦 ，Ben 你唔叻猪啊！放到 chat room 上画面 back 395，唔知会唔会有人拍机动战士真人版？ 好似攻殼機動隊。 哦，機動戰士真人版就意義不大喎。有做過㗎，外國有一個版本係外國嘅，就個人係個駕駛者係個鬼佬真人嚟嘅。 嗯， 但係又著即係唔係好受落囉。 嗱，我對阿廣呢個有啲意見嘅。佢話咁上心特首，我覺得就即係我到到而家都覺得戇撚鳩嘅。 嗯， 唔好介意講粗口啊。原因就係你呢啲叫鳩做啊，真係。即係你人人都要努力。你反對過喂咁，但係你嘅走去關心啊，所謂希望冇人出一分力啊，你出咩力啊？你幫阿薯片助選，你又覺得係出咗力啊？根本你係鳩出嘅啫，呢啲真係你影響唔到成個大局嘅。即係一來你唔好了解共產黨嘅歷史，即係佢嘅行事方式；二來佢而家做呢樣嘢出嚟嘅目的就係等你啲人覺得你有份啊！而家佢就係成功嘅，連我好意外，連阿廣我覺得你都覺得你覺得自己有份咧。咁你慣咗有份，你走去一過時過節，即係當過年拜年咁樣，你都有份喎，出聲喎。連我真係最 wonder 就係點解你會覺得自己出過一分力，出過一分出力喺 physical 上面，你真係出咗力嘅，你有做嘅嘢嘅。咁但係你係動搖唔到成個機器嘅，同埋。出嘅力應該喺社運嗰度，應該落去翻街頭啊！ 其實我覺得最好嘅局面，當然即係唔係我所有嘢都我所想啦，咁啊都要睇現實啦。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真係翻轉頭嘅話，其實大家關心依個所謂小圈子選舉咧，咁、我覺得最好嘅。其实系应该所有人不如再占领多次啦。 系，其实反小圈子选举当日你都有出过嚟嘅喎。 即系你投，即系投票日，大家围住个票站咯，好冇？咁大问题就系、是，即系持我呢种观念嘅人好少数咯。就算即系系做社运嘅领袖都好，都唔会谂住呢样嘢可能。冇呢、這个不便讲啦，即系咯，即系 要不咩变 系费事啦，太多是非啦。即系我如果持我呢个谂法嘅人咧，就好少数。即系我讲到都俾人笑话或者 成。嗱，我呢个节目 咁，但系我 呢个节目咧，嗱，可能你太过上心，太过将自己摆喺好前啦，即系你自己嘅荣辱啊，你嘅面口，你觉得自己惊俾人话啊。但系我咧。就勝在咧，我又唔怕俾人話嘅。 你試下講唔講到我心裏邊嘅嘢啦。 兼就冇人話我嘅、 嗯， 即係有人話都冇所謂。你唔人身攻擊就得噶啦。 嗯， 即係我覺得而家個情況就係咧，即係你叫做喺最安全、最低成本嘅情況，就叫做出咗力。喂，我覺得並唔係咁嘅，即係中共唔會因你咁樣改變。都調翻轉，你係俾佢蒙蔽咗，你係俾佢同化咗啊。上面點解？一有人吹雞又反日又反韓，乜 Q 都反啫。原因就政府慣咗咧，你啲人哇透過一啲矛盾咧就可以玩弄於手掌鼓之下。而家咪試咗咯，喂真係得噶喎！原來你睇下一個 forum 同埋城寨一個嗌交，一個大聲公又喺度又話人哋話人哋啊胡國興係鬼咁樣。喂，你啲人明明係曾經係同路人嚟嘅，喂一嗌曬交喎。花生台都 知道，唔系，所以我觉得好笨。 喂，我觉得你咪中正咯，你咪即系同大陆嗰啲走去搣人，掰断人哋啲百力支啊，即系韩国百力支啊，揼踩烂人啲朱古力啊，有乜分别啫？ 唔系，其实我觉得无谓。嗱，即系你讲起呢样，我真系 你系俾人利用紧。 以往咧，即系我又唔睇足球嘅，我又好奇怪一样嘢，点解啲人咧明明识嘅，但系为咗撑曼联同唔撑曼联， 都整两个节目出嚟。 都可以嗌交嘅，都可以反妥，我真系觉得百思不得其解，我完全系唔理解，但系依家我明白啦。 明啦，唔系，即系我不嬲都明嘅。 即系依个我买边队波，依个我买嗰队波。 但系咪真心 可以咁样？可以咁样嘈嘅？ 真心反面噶啲人， 我唔知啦。即系 但系而家系真心反面，为咗咩薯粉同埋咩粉？ 系咯，即系你又我又俾人不停话啊！你咪薯粉，即系我俾人话薯粉，我几时？我几时帮过曾俊华助选 咧？因为你话个长毛咁，所以咧，于是乎又觉得你系薯粉咯。 咁我话喂，长波都唔系我哋踢入去踢嚟做乜嘢啫？ 嗯， 啱啱啊？即系正如我就话，持我嗰个观念话，喂，屌，如果我哋系要搞嘅，不如再占领啦，占领咗个投票场地去啦，咁咪仲好入去踢埋一份做乜嘢啫？ 嗯。嗱咁而家一定有人話咧，屌咁撚咧，你搞啊！嗱，老實講， 搞唔搞一回事啊！ 老實講，我冇呢個領袖嘅魅力，有我一定會搞。 但 係同埋我喺呢度講已經夠啦，即係我最強就係得呢支麥，得呢三支麥咁樣， 我仲可以做啲乜啫？我影响下啲朋友。 但系问题即系，我觉得我知道我冇能力咁搞到啦。我识得嘅人亦都唔会谂住咁样搞。 嗯。 咁但系我就系话，咁反正都系大家都一样啫，五十步笑百步。 嗯、 我系唔会，我唔会恶意去抨击任何人。 嗯、 你话，例如你话有300 plus。要撐胡蘇，我覺得佢有佢道理，我唔會，我唔會鬧佢嘅喎。 但計唔掂數嘅喎，三百 plus。 唔係計，即係冇人今，其實冇人覺得咁樣係會贏。 喂，但係有人口口聲聲就話三百 plus 嘅原因咧，就要撐啊嘛。 啊，唔係我 less evil 啊嘛。 唔係我會覺得有，即係有背後嘅一啲策。我如果我去 buy， 即係我唔係話完全 buy 啦，即係我從策略嚟講，純粹策略咯。但我唔会觉得，我唔会觉得系真系会事实话，我、哦、捧到阿曾俊华出嚟，我真系唔会咁样讲，我最多就系话最好系咩咧？就系令到曾俊华高民望、高票数，然后落选。 我都觉得戇鳩啊！ 唔系戇鳩都，但系问题就系、 是，即系我咁谂法都系嘥时间。 但系问题就系、是、我第一个愿望系唔会有人实现到嘛？咁、嗯、如果有人去实现呢个较为有策略嘅策略。咁、 嗯、 佢我乐观其成，我唔会阻止佢哋，我唔会闹佢哋噶。 唔应该嗌交嘅。 因为如果你闹，因为问题做人系咩？你闹人哋，你真系傻啦，你真系戆居，你呢个办法系唔 work 噶。咁首先个问题就系、是，咁你有咩办法咧？ 嗯，咁啊未必一定噶，好似我咁。 即系你去你人哋做咗一啲成果，你觉得你唔 buy， 但系问题就系、是，喂人哋都做咗啲成果出嚟，你去。拆散人哋，你自己有咩方法先？ 嗯， 又冇喎，所以我好少恶意评论人， 嗯、 我就系话喂，为咗呢个伦理嘅问题，唔好插唔好插咁劲。但我调翻转俾人插话，我 系 薯粉咯。 系，咪就系咁样分咗咯？因为佢本身都系有 bias 啊嘛。咁我觉得即系我你唔好话，即系我讲话你戇鳩，即系唔系我意思唔系咁解，即系唔系话你个人戇鳩。即系觉得你做呢啲嘢出嚟咧，表面好似出个力咁样，即系有啲人就赎罪，以为马赎罪见到升天咁啫嘛，即系以为高调咁样捐咗钱，你就等于上天堂。即系我觉得完全呢件事咧就系咁样咯。 嗯， 即系你话出个力系，即系我识有啲人都系咁噶，即系成日自己好努力咁样做一啲完全系冇结果，或者甚至乎系令到自己开心嘅啫，做嗰样嘢。 系啊，或者系帮啲我觉得唔值得帮嘅人。 咁呢样嘢就可能佢真心觉得值得帮咧，但系问题就系连你自己嘅出发点都系谂住哇出个汗啊，点都系，即系有啲人好卖力噶嘛，譬如你打个工你就知啊，有啲同事哇喺老细面前出晒汗噶，哇又除晒衫咁样领嘢 饭又唔食啊， 系啦，老细走唔放工佢又唔敢放啊，但系你对个生产线系冇帮助嘅，你可能仲要令到其他啲同事咧，嗰、那个人明明做啲嘢好叻，但系冇出到汗就俾你。改变咗老细嘅印象，觉得你勤力 做烂事咯， 系啦，即系会有咁嘅情况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中共系一班咩人嚟噶？佢会听你讲，佢所有嘢都系佢做，佢揸庄噶嘛。而家佢得逞啦，就系、是、令到你觉得好似哇，传媒有合作啦，哇个 coverage 非常大啊，日日新闻都系出呢啲咁嘅新闻啊。咁但系你俾鬼睇啊？你嗰啲论坛俾咩人睇啊？ 你嗰啲？其实论坛我一直觉得是神功戏的、 嗯、 影响不到很大的。 绝对没有啦，我觉得选委在北京、 啊。 是啊。那你香港做来 即是你做身为一个候选人，其实我辩论去答一条问题，其实我是答给哪个人听呢、 嗯、 其实个人即是你不要说大家说什么胡官啊表现差啊，又或者定是曾俊华表现又点啊， 即所以我觉得 表现点。 所以我觉得你 三个人其实他们自己内心都精神分裂紧。 所以我觉得李慧玲啊。佢话最早话特首跑马仔噶嘛，即系话呢个咁嘅傻婆咧，即系唔怪即系黄彩标唔中意佢，即系当啲娱乐化将啲新闻咧，即系明明嗰样嘢好严肃嘅，佢话将事变咗跑马仔去作噶啦，咁咧即系你对中共，你仲可以咁投入，可以陪佢一齐玩啲冇民主成分嘅选举，喂你玩得咁开心嘅，哇！如果我以何志光嗰个逻辑。屌呢啲咪又系鬼，呢个系鬼， 系咯， 即系好彩 系 何志 光。何志 光 唔系咁啊，但系即系我觉得就系、是、其实佢哋究竟做俾边个睇咧？即系你做俾阿爷睇啊， 就是、 做俾选委睇啊，定做俾香港人睇咧、 就 是？个个都精神分裂啦。 而家就系成功咁样做俾香港人睇啊嘛！你睇日日都喺度洗版，喂大佬，香港人真系容易搞啊！ 嗯， 即系咁样你又信咗佢，喂次次都系咁样，但系即系其他事唔使理噶啦。即系今日最比较震撼咧。 就是那個暴動罪落咗案咁樣。喂，咁我想問下啦， 我覺得真係唔抵啊！ 咁嗰陣時捐俾梁天琦嗰啲錢去邊咧？ 成過百萬， 係咪應該揾佢攞翻嚟打官司咧？ 冇人追、啊。 同埋今日Now TV 啊嗰啲冇人駁佢麥嘅喎，唔知點解嗰啲文匯報啊咁容易揾到佢，但係Now TV 揾唔到佢喎，真係奇怪呢啲真 係。我覺得傳媒問下佢點睇啦。 咪係咯，可能聽日有咧，俾機會啊，大佬。 嗯哼哼。 啊先，阿 Ben 就话系啦，话上到 chat room 系啊，因为我揾嗰咗个旧同事教我，因为佢即系细十年啊，细十年啊 ，pick up 呢啲嘢快好多，因为我要摸嚟摸去都摸唔到开头，同埋有多嘢做啦。 Bat 395，唔知会唔会有人拍机动战士真人版，好似攻壳机动队。Trinitron 拍真人版嘅话，拍机动警察比机动战士好。Alan Trump 见到人敢着二选特首，真系觉得香港人系冇得救。Alan Trump 而家好多社运领袖喺呢段时候笠晒水，冇声冇气。Lee Patrick 所谓社运领袖，冇一个信得过，个个都可以为利益出卖市民。Banning 香港足球队有个中国球员要离队，原因系有个韩国人做领队，真系好好笑呢样艺。我明白是无用，但契弟啲讲句，而家民意系咁，你唔跟民意做，第二日林郑上场，啲人就怪蠢泛民。但跟民意撑薯片，如何衰咗咪大大声夹埋啲民意出来抗争咯？李恩琼其实好多事都系徒劳无功，如果因为一定输就唔做，吓吓都计算咗先，咁其实冇乜意思。老谭唔通觉得做人要好似咸鱼？各人有各人方法去出力，你觉得要战中，人哋觉得打几句都得，各有各做啫。Lil 艺亚利恩琼老谭将件事太焦点咗去中唔中计，如果中计后大家都得益，咁有乜所谓？Trinitron， 香港地政治是小学溪嘢，根本冇政治人才。Lil 艺，其实而家指望326过后唔好黄师大师力就已经汤鸡还神啦。Lee Patrick， 现在已经无社运领袖，有魅力号召到市民上街，呢几年已被所以激进派搞散晒。Lee Patrick， 所谓激进派全部都是收钱做嘢。Lil 艺，我同金英一样都被薯粉，但我都系想林郑 book 佳绩，同 Leon King 边个出少少头就俾人屌到晕，连戴耀廷都俾人屌，搞乜春民主运动啊？文字都未开 ，Lil 艺 banner 扮何志光好逆政 xxddd。 喂，其实咧，Ken 咧，即系你都讲得啱嘅，即系觉得个焦点。是中唔中计，我呢样嘢已经系好紧要啦。即系文字开唔开就系呢下嘢。即系你去投入佢嗰啲咁嘅，即系呢啲咁嘅土匪嘅政府，你唔系要考量佢唔通我，即系嗱，我觉得当然我有我讲法，有啲人努力有努力嘅即系出力啦。咁但系问题就系你俾人玩住嚟努力啊，即系你喺个片场里面。打打杀杀一个劈廿个，到你现实嘅时候，一个劈一个你都死啦，大佬。 唔系，其实我即系对成个你话选举又好，成个局势嚟讲，我觉得即系唔系依家三言两语讲清楚，应该系更加复杂嘅、嗯，即系各有各斗，唔同层次、唔同层级，即系上届、中届、下届，即系你上至北京，下至香港人都大家都喺度。斗緊嘅咁樣，即係大家都有唔同立場嘅、嗯，即係好難。依家我一言一語講啦、嗯，所以我又唔會，所以我就係因為知道件事好複雜咧、嗯，我係唔會去嘗試去插任何一個做緊嘢嘅人。 唔係，不過我再 solid， 但係就係話如果淨係靠插人嘅話咧，我又做唔到。即係我會覺得每個人講嘅嘢都有道理。例如你话市民民意嗰一方面，其实民意咧唔系真系撑薯片咧，呢个系个表征，但系其实个内里就系咧，大家系唔中意再有梁振英呢个人物，呢个系事实，大家都要知道。但系问题就系点样去避免呢个件事咧，就有即系你就有策略嘅分别咯。所以到最后其实策略 大家係其實根本原則係一樣， 嗯、 但係點解會發展到就係互相群， 嗯、 即係互相群毆咧、 嗯， 而分散咗力量？呢、 嗯、 個係即係 呢個人哋嘅策略啊嘛，問題係 唔係呢個人即係大家都有唔同策略啊？即係泛民裏面都有自己策略。 唔係問題，你啲策略全部都係 under 一個策略啊嘛。咁你唔可以唔正视呢样嘢㗎喎。咁你两个 呢个策略。 个策略就係中共俾你㗎嘛，同传媒夹咗等你觉得真係选緊。 呢个系有，但亦都点解即係大陆即係唔讲太复杂啦，即係其实都唔系一个人话事嘅。咁你传媒，咁传媒你有大众嘅社会就有传媒㗎啦，都系一个反映你网媒，即係其实大家做 YouTuber 嘅都已经成为传媒嘅一份子啦，已经冇分传媒唔传媒，有冇份夹计。你话小圈子选举应唔应该关心，冇嘅应该关心。你话唔关心又假嘅，因为系即系咪冇我份到是但一个上台就可以我撇脱唔关我事。 喂，呢系两件事嚟嘅，佢边个能够做？唔同人就梗係好唔同啦， 但實際效果係會影響到我。 唔係實際影響到你，但你影響唔到形成呢個實際效果嘛。咁呢喂，連呢樣都分唔清楚，我覺得真係好可悲啊！可能而家仲拗緊嘅，大家都喂，你連咁樣分唔到。喂，我有個比喻啊，我可能唔夠白啦。佢天文台預測到龍捲風同埋海嘯嘅，海嘯當然死得多啲人啦。喂，我唔寧願海嘯，寧願龍捲風啊，得唔得？ 哦，咁呢啲冇得拣， 咪就一样啫嘛？点解咁都唔明啊？唔通我咁讲得咁白都？ 其实依家系冇得拣嘅， 咪就系咯？喂，你走系咁挡住个海喺防波堤，你走好过啦，大佬。 咁 你冇得挡。 如果系咁，就真系移民嘅 啫。咁唔通你话起防波堤都叫做个嘢出个力啊？你睇下日本嗰啲311嘅海啸几咁恐怖啊？你起乜都冇用啦，你成个水位真系高咗啊嘛。 嗯， 喂，而家咪个分别，即系我讲到，我其实唔止第一次讲啊，即系讲到咁白，你都仲要拗嘅。根本方方面面用翻上面嗰啲话，即系每一个你见到嘅现象，中共政府都系同我对着干，对着干嘅。因为最憎咧就系你啲省市咧有自己嘅意见，有自己嘅睇法，有自己嘅领导，佢先让佢对着干，你仲对有希望啊？仲觉得哇？你唔睇民意，即系你头先咁讲，我都觉得幼稚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兜兜面讲，喂。即系 唔系 高票落、這個、高票落败咁对有咩影响啊？ 唔系咁咪更加凸显小圈子选举 系咪都凸显咗噶啦？ 你要知道唔系个个 香港 人都 醒 醒噶嘛？ 咁 凸显 咁 我 唔 系我所以我期望 我唔预你会系未醒噶嘛？ 我期望系咩咧？我期望就系下一次再有即系其实林郑月娥上台咧，大家都已经知道系事实啦、 嗯。 我就 未必噶，我又 我期望嘅唔系话哇，即系下一次咧。或者今次咧啊有機會翻盤啦，係小圈子選舉，我梗係唔會啦。我係期望 嗱，要調 下次嘅佔領有機會嘅話，下次嘅佔領或者下次嘅群眾運動係會更加多人。 嗱、嗯，不如推一推， 因為係僅於即係你可能覺得戇鳩啦， 係唔會噶啦， 即係可能有啲人戇鳩啦。 因為呢個黃毓民已經封著噶啦，已經個時代，因為佢已經令到散曬。 即係呢個唔知啦。咁但係就話你連。僅如香港仲有一班戇鳩仲有希望嘅人都冇希望，咁除非佢哋移民啫。如果唔係，如果佢哋唔移民，我覺得佢哋下次都會參與出嚟。 因為今次失敗而冇希望，唔係唯一一個可能性。 嗯， 因為好多人都有打不死嘅精神嘅，事實上， 嗯， 咁可能你話齋，你講中可能社運弱多人啦，呢、這個亦都可能。但如果調轉，俾阿品客赢咗，咁、 嗯、 你啲社运嘅人士系咪冇晒价值啊？觉得自己 我又唔觉得系、啊， 好多人都系、啊，我相信嗱，你唔觉得？你可能你即刻答我，你未谂过真系呢个 scenario。 我有谂过呢个 scenario，、嗯、但系你谂下，即系我系嗰个环境度走出嚟，曾荫权嗰阵七成民望咯、 啊，系、嗯。嗯 咁到最，但反而令到有八十后出现咯、啊，然后开始， 我就系觉得咁样先可笑啊！喂，你而家就哇 lesser evil 啊？ 嗯， 咁嗰阵时阿曾荫权就冇董卓咁 evil 啦啩？ 唔系我 点解你又唔你即啲教训一波又一波，次次你都系有咁嘅期望嘅，点解醒未先？或者 好简单嘅， 你系咪好天真先？ 我就系觉得，其实你点样咧都系要做嘢噶啦。嗯 即係我又唔相信咧，你喺小圈子選舉裏邊咧，你可以改變到香港或者成個格局嘅。 嗯， 但我只係、 就 是、我就係、 是、你要進步噶嘛，你一次又一次咁樣。 即係只不過你可以揀對手，即係你打機你可以揀個 boss 嚟打噶嘛，難度低，然後中間，然後高。即系一个人系会放催泪弹或者橡胶子弹，诶一个人佢会 讲嚟讲去，你冇得嚟拣啊嘛而家，你仲觉得自己拣，你仲讲紧有得拣，你仲系幻想紧有得拣， 嗯， 呢个系唔切实际噶嘛， 唔系我觉得冇得拣，唔系呢个系 我知 你嘅表态啫， 唔系佢哋系啫，但系你我唔 suppose 你会系觉得系咁， 我都冇，我都话唔会， 我知 唔会有影响力噶， 即系你咁样嚟谅解嗰啲群众，我都好谅解。如果唔系我使乜出声啫？如果我唔谅解，即系我咁样讲，我如果俾人屌噶，即系觉得屌你，不如做嗱，又话做咸鱼嗰个啦。咁我个意思就唔系咁，我唔系咩都唔做啊。问题就系你冇理由走去搵个车胎，或者好似个警察咁样搵个的士佬个助战员挡住啲水啩。喺咁爆水管嘅时候，即系你搵发泡胶都好，不如搵个避孕套粒啦，系咪先？个友话， 嗯， 即系你冇理由做埋咁嘅 stupid 嘅嘢。咁你见到个差人搵个的士佬个梳罅个座剪嚟挡住啲水，你觉得好笑啦，系咪？ 嗯， 即系如果大家唔知道讲乜咧，就麻烦你上去搵翻呢个咧，极丑恶嗰个警察故事出嚟，咁佢有噶啦。咁即系我觉得，喂，呢啲我觉得问题就系阿广嗰个情况好严重，原因就系人人觉得自己出咗力就心安理得。呢就係拜神嘅理論嚟啫嘛，咁但係正正就並唔係咁噶嘛。而家我對住對手，我哋唔應該做啲意識形態嘅肢體動作出嚟去擋住一啲水啊。 唔係，我覺得冇問題喎。 唔係有問題啊，嘥時間啊。 唔係 呢啲問題就係令到人哋嗌交咯。 啲時間 係 佢嘅。 我知呢啲咪就係令到人嗌交咯，因為我仲係覺得。 咁你唔好放個焦點喺阿廣度，你放個焦點。 我唔系放焦点啊！ 成个制度度咪得咯。 我系举个例啱啦，冇错。举个例就系佢哋唔应该个焦点喺选边个。 唔系任何即系边个。 我就要针对翻嗰啲焦点放咗焦点嗰啲人啊嘛。 嗯。 咁我梗系逐个讲啦，逐一击退啦，即系咁样先至可以分析到一件事噶嘛。哇！如果你样嘢都哦系咁噶啦，咁你不如睇翻个天啊，你睇翻个宇宙根本人类有咗都系。人类有咗都系几万十万年啊？几多年啊？人类有咗都系几亿年啫，冇啊。千几万年啫，咁样咁使乜咁紧张啫？人啊， 都有二亿年， 系嘛？人啊细嗰粒微尘嘅，好快就灭亡咗咯，唔使睇咯。咁不如咁样睇，如果你咁讲， 唔系我个人，即系我又唔会，大佬我唔系神啦，我亦都唔会一呼百应啦。我又知道自己嘅弱小， 唔系嗱，我觉得你又 我知道自己嘅即系， 我觉得嗱，你又犯翻嗰个毛病， 我所以 就系咩都将自己摆喺个面喺度。即系因为自己咁样就唔做啲咁样，喂， 唔系，即系如果你话，如果你话有占领，我梗系出去啦。或者如果持我呢个睇法嘅人系多数嘅、一定会发生，但系持我呢个睇法嘅人系少数啊嘛。咁、其他人选择要做嘅嘢，用佢哋自己能力可以做到。例如占领嘅时候，佢中意派包咪派包咯，佢中意唱歌，佢中意揼皮带嘅，佢咪揼咯。 所以呢两样， 但我就我落到现场，我唔做呢啲嘢，但我唔会，我唔会闹人， 我 做呢啲嘢。 但系呢两样嘢基本系好唔同啊嘛。我哋去占领就全个层面都向住政府，我同佢表态。但系而家你表条春咩？你表咩态啫 ？Less evil 根本就唔科学嘅。即系你讲紧你个感受叻唔叻 ？Evil 啫，你受俾啲咩人？呢啲咪就反映咗，反映咗香港人嘅自私咯。 有分别嘅。 你净系谂啊，嗰啲人点样对你啊？但你有冇谂住嗰啲人系点解会咁样对你啊？有冇谂住嗰啲你拣啲咩人咁样对你？唔系你拣噶，系个成个社会、成个制度嘅问题啊嘛。其实长毛佢都，即系其实呢样太难解释噶。连长毛咁样做，我完全理解佢想点啊。但系问题就系佢对公众。解释唔到或者大家个 channel 未能够通到零，即系讲牙血都出埋讲几镬，大家都系唔赞成嘅。问题就系最基本嗰样嘢，点解我哋会有呢啲咁嘅待遇啊？点解要小圈子选举你哋都要当新闻咁样卖啊？即系啲嘢冇问到啊嘛，大家而大家就走去哇追潮流咁样，呢个传媒日日出嚟日日讲， 诶呢个亦都系事实。有啲追潮流，有啲係追潮，有啲係沉船咯。即係用我嘅講法就係沉船咯。咁但係呢個，我覺得呢個話題咧，即係我自己講呢個話題都唔係一集，即係唔係兩三個鐘。 即係我就當係做炒人嘅，即係 又一又實有人話我乜都拗啦。喂，但係我講嗰啲 point， 你答一答我啊！如果你有人覺得我拗嘅話，即係你頭先嗰啲咁嘅大腦答案，哇，都係有人做自己嘢啫。屌呢啲，你有人做自己嘢係適合大家嗰個大方向一致啊嘛。而家你唔係做緊自己嘢啊，嗰啲係人哋嘅嘢嚟噶。問題嘅分別就係咁啊嘛。你走去抗爭，你拗咗條路，阻佢揾食，政府焗住要同你傾，咁呢個就係階段性嘅勝利。但系你而家拱咗边个上去？你觉得你有胜利到咩？其实嗰个嘢可能 同埋佢哋拱唔到啊嘛。 系啊，咪就系话咯。 咁拱 你咪即系搵个纸皮嚟挡住水嘅望胶咯。其实即系等于 咁诶，佢可能逐样尝试。 我知咁嗰样 系 好 咁，佢要实践。 唔系，我觉得嗰个过程系好凄美，好浪漫嘅。 我就 系 觉得诶， 实践好多镬啦。 唔系啊，你 董建华赵真权开始至而家啦。 唔系，我就系话有啲嘢系要人哋实践先会。领略到 咯，唔系实践过晒噶啦，呢啲即 系咁 唔系 啊，咁个人生嘅历程唔同啊嘛，佢关心嘅时间开始嘅都唔同啊嘛。 喂，但我见到老实实，我识嘅人，我唔识， 所以我冇 网台啲人又够资深， 我冇去话要帮阿薯条拉片， 我唔系话，都话唔系， 我亦都冇叫人投 下 佢 噶，唔好下都讲你嗰个宏观情况。 我就关心我自己啊。 咪就系话咯，你睇下洗版嘅情况就唔系净系你。 唔系我唔。会去 care 啲洗版啊， 咁 care 又唔得，我就好 care 喎，正正就系、是，我就见到咁样，我先唔可以唔出声、啊。 因为网上面个话有咁多个回应，有咁多 comment， 我点会睇得晒啫？我就系谂，我就系睇最大路噶咯。我每个人嘅嘢讲嘢，我点可以管得晒咧？唔通有人沉船，我又叫佢唔好沉船？ 唔系啊，我 有好多人沉船，咁我咪好唔得闲？ 唔系，我对啲朋友。嘅睇法我係好唔得閒嘅，好戇鳩嘅，所以呢樣嘢真係。 咁啊，各位聽眾， 日日 咁啊，所以各位聽眾咪有福咯，即係阿探長當每個人都係朋友啦。 係噶，其實 咁，所以個個都好認真啦。 嗯， 係啊，但我自己又我唔會去刻意去改變人哋嘅睇法嘅。 嗯。OK， 由呢度開始讀啦，又要唞到喉嚨啦。頭先啲 hyper 就喉嚨又好痛。好渣啊！啲人天生 廖毅唔系希望薯片赢有粒鱼蛋食，系想林郑冇咗粒鱼蛋炸。8395事到如今，大家都唔明白，个个都忠衬共产党嘅圈套，仲自认系捉鬼敢死队队。 啊，捉鬼我觉得系戇鳩。 今英有啲敌 watch， 老探仲好精神。廖毅其实黄师傅牌李恩庆无力错，做薯粉唔系因为中意胡须。只是好孽痛恨奶妈啫， 同埋我觉得咧呢个讲法我都秒噶，即系嗰啲系棋嚟嘅，真系系俾人利用咗， 利用 咗上去，即系我觉得香港人咧都仲未脱离到文革啊，即系都仲系要揾一啲人打个大老虎啊，要揾一啲有口有面嘅人，即系就系正正我头先讲电影咧，因为真人做同埋个卡通片系有分别嘅，即系话一个制度。同埋一个领袖系有分别嘅，而家就系咧，佢成日要拱一啲领袖出嚟咧，即系拱一个真人出嚟俾人针对，呢、这个咪就系正正毛泽东嗰阵时搞文革嘅一个策略咯，就拱、是、一啲人出嚟，有名有姓啊嘛，你出名啊嘛，好 ，OK， 俾你捧到你一个位，跟住慢慢就可能搞你，咁有一个人，即系呢啲系好鬼低级嘅，即系佢啊，但系中正晒所有人嗰个人性嘅，即系你可以话人性就 系 咁样。 我觉得其实系个交易嚟嘅。即系我唔讲得太复杂啦，我就系话，即系有两个人，佢哋互相讲数，咁讲数啊，梗系要有筹码啦。嗱，我而家出十只鸡，换你换你两只牛咁样，哇！我你想换我两只牛啊？咁我手头上咧又有三条鱼，大家要讲数。你话林郑同埋胡苏其实就系呢啲筹码咯。 嗯。 咁但系问题佢个价值点样反映呢？就真系喺个社会上有几大影响力。 嗯， 我觉得咁样呢个就系筹码，呢、這个就系上面嘅交易。咁你话香港系咪参与咗，令到哦呢啲筹码更加有价值呢？我觉得系。 我觉得唔系。 唔系即系令到系上面更加容易交易。 唔系，佢有个参考嘅数据嚟嘅。 即系嗱，你谂下，我条鱼啊，我啲鱼啊几好卖啊，我点止净系可以换到你三只鸡啊咁样咯。 问题就系咧。嗰、那个不伦嘅政府咧，佢唔会考虑呢啲嘢，佢考虑只系唯一咧，佢 听你讲，佢有咩着数？ 唔系佢唔听你，佢唔听你，就 系 唔听香港人。 唔系佢唯一就系 咧，佢哋两个自己讲紧数，做紧交易咧。佢哋攞佢哋， 你咁讲都唔啱喎。咁亦都反映到我哋嘅要求啊嘛。你明白我意思啊？即系话你唔肯理啦，照你嘅讲法，都反映到我哋要求。咁我哋咪即系等于唔系交做咯。我点解话你交做咧？就上面唔系因为你边个民望高啲啊，佢边个好用啲啊？好用啲啊！譬如我想， 唔系我嘅睇法都唔系咁，系讲紧上面佢哋自己争凳仔嘅时候， 咁咪就系睇下边个着数啲， 要攞自己身上有几多个筹码，啲筹码系做出嚟噶嘛？ 但 系香港呢个位，喂，有人你想要啊？我又想要嗱，你换翻两个嘢俾我啦，咁样咁佢话啊两个嘢我又拗下先咁样。我觉得特首选举呢就係佢哋拗緊啲筹码嘅。 仲有呢你呢單嘢点解搞到咁複雜，咁多口述会出咗呢，有咁多人出嚟讲嘢呢，其实根本呢个就係一个黑社会喺个九龙城寨里面。 喂呢、這个环头。 其实后面所有同利益有关嘅。即係譬如曾蔭權做咗同阿 2.0 咗。2.0 因为呢以前派开嗰啲钱呢就继续派。咁派开嗰啲驚今次冇得派嗰啲你咪出嚟做嘢囉。咁薯粉嗰啲喂，可能佢又背后就有自己班底嘅，咁嗰啲人就梗系争取翻。喂，呢、這个场下次我睇啦。 喂，依间 disco， 喂，我想用我依个赌档同你换间 disco。喂，我间 disco 咁旺，你净系一个赌档，边度够换啊？你搭多个代客泊车俾我啦。 咪咯， 其实变咗人哋嘅筹码。 系啦，但系大家出力嘅咧，就系帮呢两帮黑社会喺度帮佢攞利益。你咪好戆啊，大佬。 唔系，但个问题就系咩咧？我就系话， 但你仲系主观愿望啫， 即系我个人啦，我梗系话，喂，其实我哋呢度系唔应该做 disco 或者唔应该做赌档嘅，不如我哋做自己嘢啦。点解要俾人咁样换呢？ 你谂下， 但问题系，当我咁谂嘅时候，我系少数。我就算我谂住同人讲话，喂，不如我哋搞个占领，咪仲好。但系嗰个人佢自己都去选啊嘛。咁我可以同边个人讲啫？咁所以 诶、 我都费事拗啊！你明唔明啊？我已经费事拗啦。咁我觉得，反正其实你哋每一个人都系50步笑8步啫嘛。本质上有乜分别啫？喂，你呢班人去参选系为咗 A、B、C， 你话佢哋做薯粉。喂，咁但系问题，另外一个反面，你话咧要参选去拆呢个薯粉档。拆呢个300+ 档是因为你都觉得阿爷到最后都是揀薯粉。咁其实大家其实两方面未又是薯粉。只不过一个就话哦，因为我知道呢曾俊华会赢，所以我要做啲嘢。另外一个就话我要做啲嘢，因为我知道曾俊华会赢。一样咋嘛，50步笑8步。我即係我两边都费事拗，我两边都费事闹，你咪尽你自己的努力。你鍾意话去做300+又好，你鍾意去做公民提名嘅又好，你咪自己做。我已经我两边都唔反对啦。因为我觉得你哋有做过嘢，咁你哋自己心安理得乜都好啦，系咪先？至少有市民关注，我觉得已经系万幸啦。我系期望将来可以更加多人去参与去占领啊。 我都想，但系问题就不停咁重复呢，即系上一届 冇得我去转移㗎嘛。 都系上一届啦 ,689 呢。都好多人嘅声音就话都未做，你点知佢衰啫？咁样即系大家都有期望嘅。喂，老千呃你一镬就够啦，你镬镬都俾人呃，都仲咁投入啊！又读唔到嘢，唔知点解。阿周段言咧就话咩特首选举，我唔知点解耐唔耐咧？我睇我暂时未睇一穿咧，有啲咩理由系读唔到？有几时又读到嘅？我都唔明点解嘅。 成日 skip 咗呢个人嘅留言 ，skip 咗就得。 有 ban 可能得嘅、 你试下 好嘛？ 呢度已经播过咯，好嘛？ 阿 ban 都未得，不如人手读啦。阿周段言话：特首选特首之外，而家烧到埋身就系横州，听日过财委会，喺呢啲完全都冇人洗版啦， 故宫都冇人理啦。 系啊，阿 ban 就话仲有一地两检就逼到埋身。咁已經好成功啦，即係不停咁樣去打網仔針，咁大家一齊咁樣喺度鬥屌，乜粉就屌乜粉，就話呢只係鬼，你頭先都未講捉鬼點戇鳩？ 唉，呢、這個 即係當鬼，即係講鬼故當咗常態，當係真。 其實黃絲活片真係證明我哋質素唔夠咯，點解唔可以各有各做呢？李恩琼当年500,000人行出嚟，有冇谂过田小会倒锅，老邓会脚痛先行出嚟咩？我觉得老探无力感过重 ，Alan Trump 探长说明得好白，即系林 Hitch 点都要死，死在谁手都唔系紧着紧喊啊 ！Bat 395探长解释简而精到位，呢度艺。泛民跟民意做，至少日后仲有群众支持，是好功利主义，但呢个是现实咯。 反而我就觉得，民主党是醒目啦。 嗯， 嗱，佢讲中咗个 point 啊，即系佢哋其实，我谂佢哋都好多老屎忽嘅，从政咁耐咧，即系佢都要为将来着想嘅。你睇下民建联啲一句都唔敢出声， 嗯， 即系撑边个都唔敢出声，你就知道咩事啦。即系嗱，六死垂手系边个做？咁你知道边个做又点咧？ 嗯。 即系我无力感过重啊，梗系啦，人人都系噶啦。但系问题，你唔系无力感过重，唔系你唔系觉得呢样嘢好失望就冇人叫你翘埋手咩都唔做啊。但系你譬如你头先啱先有人讲财委会啊，成啊，你又嘥时间喺呢度去叫多啲人签名好过啦。譬如横州，你又多啲人撑朱凯迪好过啦。咁啲时间点解你唔做嗰啲嘢，一定要 focus 喺人哋个局嗰度咧？即系觉得呢样就令我最难明啊。 嗯， 系咪大家冇咗 Facebook 冇咗新闻就唔识谂嘢咧？即系有你又跟住去做咧？即系所以头先嗰套戏咧，我觉得都好绝噶。即系嗰啲咁嘅群众咧，即系成件事又走去打怪兽又系群众，我走去饮香槟又系群众，都系同一班人嚟嘅、 嗯。 喂，大家咪就系、是、虽然群众即系如果认命嘅话，咁群众就系群众噶啦。咁你要有咩要求啫？哦，如果咁样谂，我仲开心，即系唔使声沙埋添。但正正我就觉得，既然有机会投入政治，关心社会，喂，点解仲要中呢啲计咧？嗱，你唔好又话去 focus 喺嗰个计嗰度啊！即系问题，你咁样你觉得你系理顺咗我头先讲嘅嘢咩？你觉得六死垂手，你都知道边个杀死嘅手，只鹿唔 make sense 喎？咁样比较系，咁啊有一个咧，北395咧。佢又成日覺得我啲嘢簡而精嘅，咁得你覺得係咁嘅，暫時真係多謝你先啦。佢話你唔俾空間我講嘢咩？唔係啊？哇，咁多 係啊！誒，唔好話你播曬 嘅，我播曬嘅。如果唔係咩叫狗吹下死啫？ 哦， 咁走唔到嘅人又點呢？小灰灰唔會多人上街。差佬有中共支持合法打人，边会多人啊 ？Anton Fred， 其实探长所讲嘅进步，即系香港人仲可以做乜？呢度艺探长品客赢咗，如果佢变质，咪出大家翻来拆佢咯。咁群众系唔见棺材唔知死，冇计价、啊。李恩琼，我对笑声好有信心，未到最后你唔知系咪奶妈一定赢嘅。Jobs driven， 中共完全可以架空品客架，中共有17,000手段对付你。小明坐火车极丑恶，交通差纸皮，害水猪咁蠢仲勾勾。Lincoln Kent message retracted。Lincoln 今日我哋有300票，下次区议员用雷动，或者可以有更多票。如果因为今日唔够票，就叫市民唔好上心，唔组织民意。去打下一场，我觉得老探太短视，今日嘅工作可以系下场仗嘅准备。Anton Fred， 金英啲骨劲过探长。Lil 艺，我系讲出我见到身边人嘅睇法，我自己都有支持长毛参选，但事实上薯片赢嘅人又真系占大多数。你要明白，港人系要亲眼见到扑街先死心。咪唯有同佢哋输一 扑咗几次街咯，但系。 Andy Liu 认同 Kent 的睇法 ，Benam 咁其实而家见到 D 新闻好无奈，不过可以谷住 D 民众火去到7月1日 ，Anton Fred 大家都系搬自己嘅博弈论出嚟 ，Anton Fred 转下陀地总好过一帮陀地收陈片 ，Lee Patrick。我同意金英制造民望只是增加棋子的份量，增加政治筹码，政治本质就是利益交易 ，jobs driven 就是博弈。而家最应该谂下唔好行差踏错先， 现时处于僵持对峙的状态，自己不出差错就是赢。 即我觉得Ken 呢，我觉得你这样讲是啱听的，大部分人即觉得我短视，这个不是短视，我觉得你力不在那里， 我没有鼓励过大家什么都不做，但你做埋啲嘢根本就唔关你事啊嘛！事实上，我觉得如果你冷对待选举咧，我中共系最头痕添啊！因为佢唔知道你下一招会出乜啊！你而家全部即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不单止威胁唔到中共，你仲俾佢睇穿咗。哇！屌你啲人真系咁搵容易搞嘅。喂，求其整几个矛盾大对决，你哋又癫晒啊！自己有劈大，自己有啊！喂，咪即系一个文明唔见血嘅文革一样。即系我就唔明点解你仲会觉得，即系仲会觉得我短视咯，反而系，我就真系唔明。 廖毅，当大家讲讲独立区王，又被人话法西斯，当讲真普选。又徒劳无功，而家大部分人想退一步，又被人笑天真，咁可以做乜呢 ？China Chung， 香港唔应该搞咩特首选举，应该直接由北京委任，或者习近平自己兼任香港特首，最好解散埋垃圾会，咁样班政棍就要改行捞第二样嘢。B 话根本个游戏人哋都冇谂住受人理你哋玩小灰灰，其实香港 job Steven 有事就应该乜都唔做，战略上叫以静制动。小灰灰其实香港人做咩都冇，中共俾边个咩边个攞。三二六，杨之诺廖毅。市民是要累积爆发点先出来，正如我早两年游行屌林病，啲人当我搞事，我撑光复行动，有游走团友话沙田人唔可以见到呢啲场面，仲今日林郑嘅扑街，沙田嘅沦陷，咪大家见到棺材先流泪咯，香港人就系咁噶啦。 其实都冇流泪，可能都游走团边个话你咩啊？可唔可以讲嚟听下？有人话你唔应该见到呢场面啊！即系我觉得嗱，对付政府咧，或者对付一啲社会现象咧，我就鼓励大家做。我觉得呢样咧，即系讲极你都唔明。即系我觉得大家都有个去教堂告解或者做义工嘅心态咧。即系有啲人做错义工噶嘛？你识唔识呢啲人啊？ 识咩咩帮人卖小母牛啊？ 系啊！即系我觉得而家大家都系俾老千。找到你做错义工的情况一样咯，即系我觉得拗多都无谓啊呢样嘢，即系我要讲嘢都差唔多讲晒啦，即系唔知点解大家都有个正负或者黑白嗰个概念嘅，即系我觉得你唔应该陪佢一齐癫，就唔系代表我认为你咩都唔应该做咯，唔知点解大家以为我系见到呢啲咩都唔做最好咁样，仲有个 Tanny， 我知道你系讲笑，如果你讲真的，我就话你真系超级戆鸠啦。即系大家就争取紧嗰样嘢啫嘛，大家唔系争取紧普选啊，争取紧小圈子选边个赢啊，即系都系要系对住人，唔系对住个制度啊。即系讲到好白好白好白噶啦，即系大家都系仲系死都要对住个制度，唔系对住个人嘅话，咁冇办法噶，佢揾咩人变面都得噶咯。 嗯， 你睇下林郑好明显就拱两个人指翻大陆啫嘛，阿薯片冇机会赢嘅原因。 唔系可能薯片系因为唔系阿林郑希望当选系希望十年。有十年时间有个官邸可以住，唔使自己去买厕纸咧。 可能 系我个诱因系可能系 呢个。呢个讲笑啫，我觉得阿曾俊华最唔能够容易当选嘅原因就系冇痛脚啊。 系啊， 佢冇生意，仔女大晒。 嗯， 我觉得中共系最即系讲白啲，佢真系最惊就系呢啲人。 嗯， 佢最唔会俾机会就系呢啲人。林郑就系好明白个游戏点玩，你拱两个人质上去，俾你揸住痛脚咯，即系。你唔落定，我冇理由帮你整定先咁啲嘢，咁解啫嘛。即系，所以我唔好再讲呢样嘢啦。我讲埋今日我都唔会讲嘅，因为就嚟选啦。阿大声公咧就邀请我去做嘉宾， 嗯， 即系嗰、那个，我话唉，费事啊，过咗选举先啦。我话你班人食错药嘅。 其实我都觉得咧，喂，即系快啲过咗佢啦。我觉得好无谓。 因为大声公嗰啲人咧，全部都系，就算我好耐之前同佢讲董建华，佢又死讲董建华，我讲个制度。咁佢啲 fans 咧就係話：屌你， 好紧要噶嘛？个人系边个？鬼唔知咩？大佬根本就人哋系讲过 A， 佢又讲 B， 就调翻转话人哋讲 A， 我讲 B。 哦，我冇听过啦， 唔系好多佢 冇听过你节目噶，我冇听过。 咁所以咧，我就同佢讲，不如过咗选举我先上嚟做嘉宾啦，咁样。 唔系，其实我都觉得开始沉啦。 唔单止沉啊，仲系即系嗱，你 即系嗱，快啲过咗佢啦。 即系觉得而家似咧，大家喺度咧，为咗睇《溏心风暴》你啊。你又覺得阿關谷英我唔知啊，求求講啊，同埋邊個咁樣增產嗰啲，你喺度鬧呢啲交咯，仲好少。 我咪就係話咯，即係我就以前好唔明點解人哋可以為咗曼聯撐曼聯定反曼聯而嘈交嘅。 嗯， 即係我而家深刻體會，其實我嘅角色係啲咩啫？我做緊啲咩啫？我都係評下我依隊啊，車路士啊，啲陣式啊，啲球員係點？評下曼聯嗰啲球員或者陣式係點？但係我好明白，我唔係落場踢嗰、那個。 真係好， 但 係 問題我評論是但一邊覺得聽唔啱耳。喂，曼聯嘅擁躉聽到我評啊車路士啲陣容點樣，就覺得哦你真係車粉啦、啊。車路士嘅人又覺得我評曼聯啊，你真係曼粉啦、啊。 曼狗。 吓扮狗， 喂， 即系 啲人咪 我觉得好辛苦啊！ 呢样其实就系讲下都唔得咯。 我觉得好辛苦啊！ 即系其实讲下都唔得嘅社会咧， 系啊，专登过嚟我 Facebook 咁，系咁同我讲咗好多，我已经讲咗千百万次，我唔系薯粉，都要话你系咪薯粉？你 系 咪薯粉？ 即系从来 好烦啊！ 我自己都冇嗰个概念嘅，即系我成日都讲我自己表达我自己谂嘅嘢出嚟，并唔系代表我要 stop 你啊嘛！即系就算我头先咁讲，我都唔系要 stop 你噶。问题就系，只不过俾多一个 option， 大家谂下会唔会咁样好啲咧？即系我讲话你戇鸠，你原因就系想你喂，不如谂下第二个方法望戇鸠啦。即系我停唔到你嘅，我知道。 嗯。 但系问题就系、是，唔知点解好多人都仲系停留喺个阶段。我喺你面前唔好讲呢样，成日都有啲朋友我介绍，喂，我听日星期六见到嗰个嗱咧，面前千祈唔好讲呢样嘢。唔知点解，即系大家个观念仲系咁样嘅。 嗯。 即系譬如星期六，我有个客好拿劲男师嘅。因为你千祈唔好讲个占中嗰啲咁样，喂，咁我听到会点啊？ 嗯， 唔系俾生意我做啫，顶笼、 嗯， 甚至乎有啲唔系生意，可能系大家行家咁交流，佢都惊尴尬，惊呢啲嘢， 唔系咁，唔系，但系我都试过，我哋食饭都讲明，喂，你唔好讲某某人系正棍啦，又嗰个人系都要同。系都有，咦？嗰、那个系咪正棍？系咁问我， 边个嚟啊？ 又咪结果咪反台咯？ 边个嚟啊？ 你个 friend 啊，话咗唔好 女 friend 嚟系嘛？ 一男一女啦。 哦， 个男话个男话，系咁问我，咦？阿边个系咪正棍？阿边个系咪正棍？我话唔好讲啦，唔好问呢啲啦，好烦。 神棍啊，俾人问得多，佢系神棍嚟啊！ 又搞到反台啊嘛，食饭 冇所谓噶，唔会反台嘅。 诶，我哋食金钱鸡嗰次啊。 哦我明白，咁就系咯，即系嗱，太过投入就系咁噶啦， 系咯， 即系嗱，其实你同我同嗰个人我都系朋友嚟嘅， 唔系我真系 我唔会避，即系起码我邀请你啦，我起码唔会避开， 唔系个矛盾唔系佢哋两个嘅矛盾，但系就揾我嚟问，我都唔答你啦，唉、 嗯， 真系 唔系咁，佢真系有人好投入， 唔系，但系问题就系、是，我觉得就系当呢啲成为是非或者太着紧。 嗯嗯，咪就系即系个社会要慢慢咁样改变咯。即系我点解会讲得咁白，讲咁前？我即系成日都有个时装设计师嘅理论嘅。譬如 Jean Paul Cartier 有一年着嗰啲衫，即系麦当娜咁蠢先听佢点嘅啫。即系个胸又有个雪糕筒啊，即系又着到好即系好浮夸啊咁样。即係條褲得啲咁多啊，咁樣冇理由冇人叫你着出街噶嘛？呢啲嘢，佢只不過係 攞嚟玩 出嚟，跟住去影響其他嗰啲商業嘅時裝設計師攞佢啲影子出嚟，佢輕 抽其中一個元素。 係啦，冇錯，就係想咁樣啫嘛。即係我冇人叫你着嗰啲衫出嚟，係 咯， 係咪先？即係咁解啫。但係似乎大家都仲係呢啲唔到肉嗰啲好緊張嘅，到肉嗰啲反而唔緊張嘅。 唔係咁，你因為呢啲。表徵啲啊嘛，即係肉眼見到摸得到嘅嘢， 所以 大家咪肉緊呢啲 人嘅弱點咧就喺呢度啦，即係有個人俾你針對特別爽嘅，即係我唔知道人係咁啊，因為唐人最中意係咁啊，因為某啲地方可能個制度強健啲，個制度 比較完善啲嘅地方，係冇咁針對人嘅。 唔係喎，美國都一樣嘅。 唔係佢輸咗佢就走啊嘛，咪可以。 你可以咁講，但係美國 唔係嗱，佢未 啱啱總統大選都一樣啊。 佢咪控制到個人性咯，因為佢幾年就走啦嘛。但我哋冇啊嘛，個都跟真共產黨，但係點解而家根本就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但係點解共產黨嗰台嘢底下嗰啲嘢你係真咗佢嘅？佢都係一隻棋嚟噶嘛？但大家都係真嗰啲人就冇真到個黨咯。即係我覺得呢個先係最可悲嘅地方啊！即係我覺得嗱，人人都噏得出寒山素基，寒山素基嘅對手兩個槍， 咪緬甸嘅軍方。軍政府 嗱呢啲咪醒目咯，呢啲惡魔，佢從來好低調嘅，佢唔會俾一個人嚟攻擊嘅，佢咪可以玩咗咁多年咯。 唔係咁，因為緬甸軍政府係一個集團嚟， 咪就係咯，佢唔揾一個頭面人物出嚟噶嘛。嗱，卡斯特羅有個人，啲美國佬走去製造矛盾啊，古巴危機啊，都係揾卡斯特羅出嚟噶嘛。即係人性就係咁邪惡、咁膚淺噶啦。但係問題就係你而家就係俾人利用咗呢個弱點啊嘛。揾佢有出嚟咁惨啊嘛！ 唔系，但我觉得最戆 Q 嘅就系、是，即系我点解话捉鬼好戆 Q 咧？即系大家将个力量咧放咗去同阵营嘅人，即系就例如又唔好话系咪捉鬼啊？又或者边个系投降主义？边个做咗薯粉，又去插佢？ 呢啲咪就系阿萧嗰啲功力咯，即系令到啲人个个都系要。 唔系，我觉得何必咧？即系我会尝试理解每一个人佢嘅立场啊！即系我又人微言轻啦，我改变唔到任何嘢，但我会尝试去理解任何人嘅立场。但我就好戆 Q 嘅，其实你所有人自己都冇能力，去改变呢个事实，但系佢。自己有嘅餘力咧，就係鬥咗身邊嘅人。 咁 juicy 啲啊嘛，啲聽眾我覺得， 即係你話從政嘅人又好，搞社運嘅人好，甚至做網台節目去評論嘅人都好咧，都犯咗呢個毛病。 要傾不能認同冷處理，反而中共會驚冷處理係攞你命三千。算啦，老譚，我唔同你討論呢個問題，我怕你白舌，轉話題啦。未轉之前我就唔打嘢。呢个五几张咧，同施主白395狮子山精神就好似黑虎门武功，见招拆招，身边嘅嘢都是武器。Jobs Steven 唔系惊唔惊，亦都唔系要攞人命，系你先唔好输。Vet 讲到尾系唔好常晒头。Tiny Chun 面对一个咁霸道嘅政权，唯一可以做嘅就系不停逼对方犯规。自己不停犯規反而不是好明智。 Anton Fred 讲到尾是还没转到话题。 Lee Patrick 谭翔，我都知道要改制度，但是现实根本不可能改变游戏规则，权力在极权国家手上，只可能退而其次，阻止中共损害香港核心价值。 Lil 艺，我又不会和我上次同阿基系饮住啤酒活片，片家大家笑住走、哦，大家意见唔同，好平常啫。 呢、个阿太都啱嘅，咁啊都唔好再讨论啦。即系我要讲嘅嘢讲晒啦。即系我又唔会唔听你讲嘅，但系我觉得系 convince 唔到我咯。即系正如我 convince 唔到你一样嘅。寒山都变咗啦，你有权揸喺手，梗系变啦。即系你要管治个国家，就系要有支棍噶嘛。的确系，问题就系睇系个制度管啦，因为你嘅喜好管啫。我觉得你有民选嘅，你冇声出噶，因为你选出嚟嗰个人，你要信赖佢，同埋佢要交啲嘢俾你，你先收唔收货噶嘛。古巴已经系靠飞弹发挥，都唔系噶，飞弹只不过系咁啱佢有个飞弹，苏联运过去啫嘛。戴翻头盔先，咁啊点咧？跟住 戴翻头盔先。其实岳岩仲选特首，根本全部都系食屎，仲公开喺城论港搞到被主持警告。不过香港人真系未去到咁清醒，唔通你话同路人天真嘅 ？Jobs Steven， 香港现时主要系守得住你就赢。刘迪青山在。 啊，呢、这个就系等自爆嗰、那个。 这个等于话等呢个习近平钦点一样咯。 嗯，又唔同嘅，因为你最无奈嘅时候， 结果你做所有嘢都系靠估噶嘛，大镬啦！ 喂，但系最惨咧，中共啲嘢你真系估唔到，即系佢嗰个嗱，佢资讯又乱咁嚟啦，又成日搵啲人吹风，你又信咗啦，个利益集团咧自行可以出声嘅，话人哋。还是这个国际刑警的通缉都够胆的。他就是博你停两日这样。即是什么都够胆死的，就是为了利益咯。他摇动到一个板块，摇动到一个利益那个集团，他就要喐你。 但我觉得最戆居的是香港的人呢，他觉得话自己讲嘢啱咯，我咪讲得啱咯，我最早咁讲，即是我估得好准。 全港都冇人识啊。都冇人识得好似我咁讲啊！我真系觉得好好笑啊！呢啲人真系， 即系去尝试去估，即系北京嘅人系点谂嘢啊？都唔系估都 OK， 都算，唔系估都 OK 啊！例如你买股票，你都要估下啊，嚟紧嗰个行业做唔做得好？ 但系你濑嘢， 但 系咩啊嘛？ 但问题系啦，你做所有嘢，做搞乜嘢行动啊，或者做乜嘢，原来系靠估咁啊，好大镬，我觉得。 咁唔系，但系其实中共有好难估嘅。 你系要估， 佢太过唔透明 嘅。你系要估，但系你做嘢，你系靠估北京人点，北京人点谂啊？但系从香港个 唔系，总之逢亲有皇帝嘅地方咧，就系咁噶啦。古代自古都系咁噶啦，即系要揣摩上意啊咁嗰啲咧。因为嗰条友喜怒无常啊嘛，因为嗰条友出边犯你唔知嘛。而家叫易估啲噶啦。因为而家系纯粹系利益。你摸清楚个利益咧。最惨佢边个嗰啲脉络你又唔系好透明喎、 啊。其实佢哋喂，其实我哋讲，其实可能佢哋当事人都唔知噶、啊， 因为佢摸唔清成个究竟系咩料啊。所以先唔敢讲、 啊。可能当事人都唔知而家系咩料噶、啊，佢哋都系睇个形势做人。但我哋讲到咧，似层层已经有晒剧本噶啦。嗱，呢个咧系个局嚟嘅咁 样。啊，唔系、啊，我咁样讲系有理由。 唔系啊，唔系即系有人话呢个系个局嚟嘅。其实个局呢啊，就是要装你哋泛民呢投票俾胡苏啊，胡苏上咗位呢，你哋就冇得反对佢㗎啦。嗱，呢个就系习近平嘅局。你我可能当事人自己都冇谂到咁样，喂，当时人都唔知道发生咩事。 我成日听到有啲人话嗰啲人系鬼呢，我都相信嗰啲人系冇收到钱嘅、 啊。 但唔知点解佢个嗱，佢调翻转啊，倒果成因论啊嘛。 嗯， 即系话佢。个客观情况令到咧，你又做一样鬼嘅事，咁样佢哋所以你咪系鬼咯。 嗯， 即系大家系咪咁样谂嘢咧？可能好多人都系嘅。 同意金英捉鬼系无聊，呢、這个世界无正派和反派，睇笑傲江湖就讲得最清楚。Benham 问题未等到知爆，我哋个青山俾人烧晒，到时真系全港烧山神灯 ，Candies 会今晚吹到咁夜惊喜。 哦，其实我哋迟开始啫， 系啊，其实都好嘢， 都系三点啦。不过我哋转个啊，差唔多啦，唔好吹。我哋讲咗两个几钟啦，已经 over 晒啦。因为平时你啲节目个半钟嘅啫， 冇所谓嘅。但系依家主要系嘢啫。 一样成日绝对你哋压鸠佢 ，Anton Fred， 香港人连身边衣食住行俾大陆有策略性入侵都懒咁讲咩， 唔系咯， 冇用。 咪就系咯，即系我觉得真系好可悲嘅，真系。喂，而家我哋香港嗰啲食物。就把唔到关啦，即系我今日食嗰嚿鸡咧，我哋叫臭嘅扑你嘅鸡，我怀疑 啲雪藏味， 我怀疑佢系炸埋再运落嚟嘅， 系嘛？ 因为连埋啲粉嗰啲粟味啊， 哦， 妖，真系唔肚痛都算好彩，够我惊嚟嘅真系，咁我投诉啦，话可能啲雪柜味啊，屌啲鬼爆味咁啦，呢啲真系，咁所以咧，我哋身边实在太多问题啦，即系大家好容易受啲政治嘅事件咧，即系。尤其是唔关你事嘅政治事件咧，就个视线转，即系转咗另外一度，就咩都唔理咯。即系平时我个人阴尖尖咁样，但系其实背后产生咗好多社会问题，但系大家都好似唔系好关心，或者反而呢啲系认命咯。咁我觉得追潮流嗰个白鸽眼系好严重，即系话人人都讲，即系同追剧一样，就睇穿咗你，你因为啲剧。由电由剧组再转咗去新闻组啫嘛，而家系，咁大家家常便饭啊，个 status 啊，我有啲 friend 咧，即系不停咁样讲嗰啲咧，我都暂时唔 notification 啊，即系删咗佢，咁谂住听下第啲朋友啦，屌全部都系而家，连平时唔讲政治嗰啲啊，真系政治醒觉啊，真系，佢自己觉得 咁但 係唔係每個人都有唔同起步嘅， 即係譬如 我又唔會笑人去做咗幫薯粉，即係幫薯片去拉票，我唔會笑佢。 唔係，即係你當係一個一個開始關心社會都係好事。咁但係你見唔到有新意嘅，全部都係講啲同一樣嘅嘢。 係係， 就係借住嗰啲意見領袖啦，嗰啲網上媒體啦，甚至乎Now 啊、IK 寶啊嗰啲。蘋果啊，嗰啲 slogan 嚟翻，即係自己唔會創作嘅、哦。我真係暫時都未見到有人創作。 係我一面到大家啲觀點其實一樣嘅，一開始都係話，一定習近平一定陰點邊個邊個啦，你估佢傻的嗎？咁樣個個都係咁講。 我都係似日睇劇， 但我就係、是、我性格就係咁，個個講咧話係咧要從第二個角度。 咁咪俾人話你乜都拗咯。 咁所以我未俾自己人插囉。 有乜都拗有咩问题呢，我想问。 咪自己思辨嘅过程 OK 嘅。 就是、因为权威囉，你唔够权威囉，点人哋出晒报纸囉，人哋 KOL 囉，鬼叫你唔系 KOL 啊。即係我都有呢个问题嘅。即係好多人都喺度即係觉得我喺度乜都拗啦。原因就係我唔够你够 hit rate 咁高咋嘛。即係讲下大声公啊。即係话乜都拗啊 ,Pamika 我乜都拗。喂咁但乜都拗有咩问题啊，喂个社会就要乜都拗你先拗鬼㗎嘛。 即系等于度桥要有人 ban 桥啫嘛， 连啊阿刘天赐都话我乜都拗， 系嘛？ 即系我好温 咁你系有嘢拗嘅，唔尝试理解人嘅嘢。 喂，咁唔拗咁？ 唔系拗系要，但系你前提你要理解咗人哋嘅嘢，先至有系统地。 我梗系理解完我先 再 即系只不过 ban 桥， 只不过谂嘢快过你，你嗰啲已经谂咗噶啦，老实实，我唔会完全唔听人讲我先拗。 啊 ，OK， 我系答得到你嘅，你问翻你嗰啲嘢。问题我就 系 知道你嗰啲有啲问题，我先会讲嘛。即系你做 creative 永远都系要咁。问题就系讲权威咯，喺呢个时间咪有啲人好捻权威，讲埋啲鸠嘢废嘢。 系啊，咩李慧玲啊， 系啊， 大班都系噶。 系 咁，依家佢哋全部都转晒口风。 咁所以我依然咧就会系乜都拗嘅，因为我觉得一定有破绽嘅。 唔係我， 但係我遇到啲拗唔到嗰啲咧，我真係唔會出聲。 我自己就多數自己點樣沙盤推演啊，點樣思辨咧，我自己匿埋一個角落頭算啦，我就費事拗，我就唔係乜都拗， 我 係費事拗。 即係我點都會借個麥嚟講嘢嘅， 因為反正我好少人聽嘅啫嘛，所以我就費事拗。 你個台都算多人聽喎，但係 咁但係對成個香港嚟講啊，始終少 咯。咁唔係話多唔多與少嘅，但係你。我覺得盡下責任啫，即係你睇到一啲嘢，同人分享一下，集思廣益啫。我成日都係咁諗嘅，雖然好天真，但係我 so far 我至到而家，所以我都錯唔到人嘅。即係好多人咧，一講啲唔啱佢聽嘅就走嘅，咁呢個都係好平常嘅。咁、我唔會唔知道你係咁，我就同你拗噶嘛。即係所以你可能有少少誤解我。 嗯、 即係我都好了解人哋講乜，我先會拗。如果唔係冇嘢拗噶嘛，即係人哋講乜你又唔知道你有咩拗。 有嗌。 咪係咯，即係呢個邏輯問題啫。 读埋呢度啦，好嘛？ 好啊。 人哋等紧你讲白啦，香港自己四分五裂，人哋逐个击破 X 八十六九九，可能系僵尸鸡，哈哈哈 ！Band 名麦都拗，真谷爆，歌星 Anton Fred， 大陆逼香港政府交频谱俾中国移动，冇人理，大陆揾香港航空个价打国泰。香港人拍手价格少，大把例子都是香港人发挥冷感。 咁即系点啊？咁咪就睇晒嗰啲新闻咯，因为 做创作嘅过程就系不停推敲和不停否定自己嘅想法。Alan Chan 对 Anton Fred 讲嘅嘢好有同感。 哎，好啊，差唔多啦。哈媽媽咩冇唔知你講乜喎？你明唔明 ？Ben， 上次畫面哈媽媽我都冇走，咁俾面啊！喂，咁咪啦，差唔多啦。咁嗱，我呢、這個雖然我唔係一個台，但係咧我就都要想繼續做落去，同埋有時間啦，同埋而家漸漸咧可以將啲器材脱離咗我做嘢啦。咁、多謝大家嘅支持先啦。咁大家就唔好唔記得 subscribe， 我好方便。 系啊，请走呢个先。嗱，大家要记住，就要人手咁样闪几下先劲啊嘛。咁你 subscribe 啦，同埋咧，大家可以 sponsor 可以 sponsor， 我透过 HSBC 啦，同埋可以 PayPal sponsor 啦。咁咧就Facebook 你可以 like 咗先，因为所有 activity 咧都喺度发布嘅。因为 YouTube 发布又唔系咁方便，因为唔系人人日日都对住 Facebook， 唔系人都日日都对住 YouTube 嘅。咁所以咧就需要 Facebook 嗰个 page 咧，大家 like 咗咧，咁我以后有啲咩 notification 啦，我就唔会好骚扰嘅。我每日最多有两个 post 嘅啫，因为我见到朋友攞命嘅。即係一日十幾個咧，你唔走都唔得嘅。咁我都有顧住大家嘅諗法嘅，當然。咁另外咧就係、是、仲有咩冇人冇嘢 show 啦？咁係咯，因為咧我唔知點解我個 channel 咧，自從我做咗 talk show 之後咧，就好少人 subscribe 啦。因為 stage two 嗰陣時儲到都有成好似4-5千嘅，但係而家至6000頭咧都冇喐過乜滯啦，都仲係停留喺個六。四幾啦，未過七。咁希望大家subscribe 多啲啦，因為咧過咗一晚咧，就好似佢YouTube 先會直接覆你 email 嘅，同埋有啲咩問題咧會先至會有人理你嘅。咁所以未有耐啦，希望如果半年之內去到一萬，我都好開心噶啦。以我咁嘅進度啊，咁同埋多謝金英上嚟吹水啦。咁我金英可能唔係好習慣咧，我逐個都讀曬嘅，因為以我所知咧，花生台嘅主持咧，个个都性格巨星嚟嘅，即系屌唔捻啱听唔睇咁样。 唔系我冇呢个 chat room 啊嘛。 Alan Chum 唔系金刚贵水就要已经足够上街同佢死过。Job Steven 最后总结一句：自己唔好爆，而唔系等支爆先 bang them 早等 Anton Fred has televista。 系啦，冇错，好咁同埋呢个。呢兩個禮拜咧都好多人定期咁樣 sponsor 嘅，多謝你哋啦。同埋而家用緊嘅 cam 咧，就係正正有朋友咧知我上次實係咁博唔到 cam 咧，咁啊捐咗一筆錢就啱啱買呢個 cam 咯，幾好啊！喂，多謝大家繼續支持。咁我就係互相，我又娛樂大家啦，同埋我自己又借個 channel 嚟抒發下啦。咁我講嘢未必一定啱嘅。但只不過咧，大家記住，我唔係一個意見領袖，我唔係老師，唔係教主，我唔係做嗰啲做緊嗰個工作。我只不過希望係講翻我自己心裏面諗緊嘅嘢，我睇到嘅嘢，同大家分享一下，作為你一個 option 一個選項。咁所以咧，大家唔使咁緊張咧，唔使下就我屌你，有一度插你啊，話你講乜嘢鳩講啊咁樣，即係唔使咁樣嘅。即係我都唔希望氣氛係咁樣。咁但係我自己亦都控制唔到，因為好容易上頭嘅。 這個我咧，尤其是。对留言 我唔系对留言好着紧啊，因为我 咁 本身我就 系、是、你要同佢互动， 我就系要互动嘛，我所以我唔想一言堂，我就系希望同即系集齐好多人嘅智慧去讲一样嘢啊嘛，即系所以同网台系好大出入嘅，大家要知道，即系如果 所以系噶，有人话花生台系唔理鸠。唔够理人留言，其他人系唔系我唔知啦，我又真系唔理嘅，因为我唔想有人打断我嘅思路。 Bitcoin 我唔收，我冇嗰啲 account 喎，嗰啲好鬼嘅系咪咧 ？Bitcoin 啊，咁啊唔紧要啦 ，PayPal 都方便啫，系咪？咁咧就唔使话，即系好似人哋啲货金咁样，即系我就唔舍得去包喺度食鱼生嘅。因为都去旅行都奢侈嘅，我觉得。虽然我好想去，因为成年冇去过。 食皇帝蟹啊！ 系啦，咁但系咧，能够改善到，因为我哋做即系所谓 freelance， 因为开间公司有生意有冇又冇，冇生意嘅时候咧，即系我都能够好安心咁做节目咧。原因就系有少少补贴下啲租啊、电费啊咁样咧，对我嚟讲已经系好大嘅鼓励啦。咁好啊，咁多谢你继续支持9724。 好嘅，拜。 拜拜之前咧，播片尾。咦，删唔到嘅。 Movie